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系2024年1月31号，咁呢就系星期三嚟嘅，农历就系12月21。咁啊，今朝嘅早上呢返嚟嘅时候呢都凉凉地嘅，咁但系呢就比昨日嘅天气好似再好咗啲，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就记得留意天气报告啦。而家系18度，相对湿度94%。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竹嘅定律呢？竹系咩竹呢？就系熊猫好中意食嗰啲竹啊！原来竹咧有一个定律嘅，佢哋咧要用4年嘅时间先可以生长到系3 cm。但是去到第5年呢，就会每一日会生长30 cm。只是用6个星期的时间，它就可以长到去15米。咦，头嗰4年明明只是生得个3 cm。为什么在第5年的时候它就可以每一日都生长30 cm 呢？但是我们今天不是去了解为什么它是这样生长，其实我们看不到它其他东西。其实在前那4年，那些竹呢本身呢就已经在个泥土下面的根啊，就已经延伸到可能是去到10平米左右。所以你不要以为呢它只是用4年只是生得3 cm。佢喺泥土里面咧，系工作紧、做紧嘢嘅，同我哋做人都一样。可能有阵时咧，喺表面睇起上嚟，你努力咗睇唔到有啲咩回报，但系只要你唔放弃，继续努力嘅话，你嗰啲所有嘅付出都系喺度扎紧根。根好重要啊，就是来到去支撑住我们之后的人生。所以如果现在你努力紧的，还未见到有好好的成果，又或者未见到有任何的回报，不要紧，我们一起等一下，我们一起等过一日来到，然后我们一起好好庆祝。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一起等一下。 睁眼梦游10年，成熟些少不免，比对一下在下饭前，你是如何自勉？问有几多位已是无言，做了大人10年，无心好东西推荐，赶上班进入大楼前，看着旁人在变，找腹镜提你你未变。黄金坦白吗？还想去博取吗？是何年？ 十年后的我，薛凯琪。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天气大致多云，能见度就颇低。朝头早同埋夜晚就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2度，会吹和缓嘅东风。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4%。就快就农历新年啦，唔知大家咧又会唔会打算布置一下自己嘅屋企呢？喺啱啱嘅星期日咧，我哋嘅香港海关义工队，佢哋又出动啦噃。佢哋去探访咗一班小朋友。仲教佢哋写挥春，喺写挥春嘅同时咧，佢哋唔系就咁教佢写龙马精神咁样，佢仲会教埋佢画下条龙啊，有啲创意噶，而且仲系真系用毛笔噶，会教埋佢点样揸啦。就即刻谂起细细个小学嘅时候要写毛笔书法，好难写。首先心要定，个人要坐得直，一撇一捺都要唔系咁简单。除咗同啲小朋友教佢哋写挥春之外咧，亦都有教佢哋做啲小手工，就系去制作一只三猛嘅应节飞龙。咁好多小朋友咧都好用心写，写完之后咧仲一齐喺度。展示个展品啦，好有满足感咁画。今个新年咧，我都谂住好好咁样去布置自己嘅屋企，想有翻多啲嘅农历新年嘅气氛。无论系买啲红色嘅灯笼仔翻屋企挂啦，定系还是自己又画下挥春、写下挥春咁样，甚至换下屋企嘅地毡都几好。突然之间喺度谂，红色嘅地毡或者紫色嘅地毡，大红大紫啊嘛！希望大家今个农历新年都可以好好布置一下自己嘅屋企，令到自己多啲欢乐嘅气氛。曾比特嘅魔毡。 世界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星空艳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同大家睇啲乜嘢四字成语好呢？呢一个成语咧，大家唔陌生嘅，应该听过嘅。不过咧，呢一个四字成语咧，佢就有好多重意思噶噃，所以咧就要用得啱。究竟系咩呢？就系、是、难兄难弟。咁原来咧，佢嚟自边度嘅呢？是在东汉的时候，有位陈生。陈生呢就有两个仔嘅，大仔就叫做元方，细仔就叫做桂方。他们两个仔呢都很叻嘅，读书又叻啦，品德又好啦，在出晒名呢，在那一区呢是哇叻仔嚟嘅。那这两个仔呢又生了个仔，各自都有一个仔。咁啊，大仔即系阿元方嘅仔咧，就叫做长文；桂方嘅仔咧，就叫做孝先。咁呢两个孙啦，我哋叫佢做呢两个孙咧，就喺度争论啦。啊，究竟边个爸爸叻啲咧？咁但系佢哋拗极都冇结果，于是就去揾爷爷。爷爷啊，爷爷，究竟边个爸爸叻啲啊？咁啊，爷爷就话啦，嗯。元芳呢一个哥哥做得真系唔容易啊！但系咧， 身为弟弟的桂芳又不简单、啊。意思就是说阿桂芳好难令到阿元芳做他的哥哥，即是互相匹配咁样。而阿元芳即是哥哥同细佬都好难比较啦。咁之后难兄难弟就喺呢一度出咗嚟嘅。你都可以形容兄弟两个人才德相当，难分高下咁嘅意思。咁除咗呢个意思呢，之后后期亦都会用嚟呢做反用嘅歧义，即係讽刺两个人都係咁差。即係譬如话啊，你哋两兄弟呀真係难兄难弟啦，都唔合格嘅，考试个个都唔好嘅，分唔到边个差嗰啲喎。咁但係原来难兄难弟都有第二个形容词，就係、是、形容会去共患难嘅朋友。唔知道你有冇共患难嘅朋友呢？当年我哋喺战场上面共同生死，共生同生共死之眼，对唔住，真係难兄难弟啦。又或者我哋两个啊，一个呢又感冒，一个又胃痛，真係难兄难弟啦。咁所以呢一个四字成语唔单止係可以形容诶两个兄弟才德相当，能力相等，同时亦都可以形容呢对兄弟同样都係咁衰。又或者可以用喺患难之交上面。我自己都有共患难嘅朋友㗎。可唔可以係男子男妹呢？咁所以如果你都有一个难兄难弟嘅话，今日不如试下搵下佢，然后同佢讲一声，喂，我哋真係难兄难弟喎。 因为 相拥，差点看不懂。第五街飘雪，一片白梦，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衬前的明，记忆又疯。 有阿 Cloud 云浩影嘅回忆半分钟，而家咧系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听听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即日起就《基本法》23条立法进行公众咨询，咨询期至2月28号。政府提出订立全新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涵盖五大罪类，包括叛国、叛乱、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等，大部分是完善现行法例。同時亦都引入新罪行，包括訂立境外干預罪、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免受惡意破壞，以及打擊透過電腦或電子系統危害國家安全。諮詢文件並沒有寫明罰則，而是引述其他國家的刑罰，包括英美等的做法。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如其來，必須盡快立法，而立法不是要針對個別國家，而是要保護自己。朝中社證實北韓昨日進行了戰略巡航導彈發射訓練。報導指人民軍在北韓西海上進行了戰此二型戰略巡航導彈發射訓練，相關訓練有助於檢查人民軍迅速反擊態勢和提高戰略打擊能力，並且沒有對周邊國家安全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南韓軍方在昨日朝早7點幾曾經偵測到北韓向西部海域發射巡航導彈，是不到一個星期之內第三次試射巡航導彈。北韓今個月24日曾經從平壤附近向西部海域發射新型火箭331戰略巡航導彈，星期日亦都從咸鏡南道新浦市附近海域潛射兩枚新型導彈。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他已經決定就駐約旦美軍遇襲事件作出回應，但強調他並非尋求在中東引發更廣泛的戰爭。拜登在離開白宮前往佛羅里達州進行競選活動時，向提問的記者確認他已經決定就襲擊事件作出回應，但他未有透露會採取什麼行動。拜登又指出，由於伊朗向發動襲擊的組織提供武器，因此要為襲擊事件負責，但他亦都強調美國並不是尋求在中東引發更廣泛的戰爭。美國共和黨人已經要求拜登懲罰伊朗，甚至有議員要求直接攻擊伊朗。不過，美國傳媒報道，拜登政府擔心攻擊伊朗領土可能會引發更廣泛戰爭，因此打擊的對象很可能會是在其他國家境內獲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或者伊斯蘭革命衛隊設施。聯合國加沙人道主義和重建高級協調員卡格向安理會匯報加沙的情況，安理會對加沙嚴峻並且迅速惡化的人道主義局勢表示擔憂，並且敦促各方與卡格合作。卡格又指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署的能力和對加沙人民的了解是任何機構都難以取代。以色列政府發言人之後發表聲明，指近東救濟工程署是哈馬斯的前線，包括大規模僱用恐怖分子，讓哈馬斯利用設施進行軍事活動，而 以及依靠哈馬斯在加沙分發援助物資。發言人又指，近東救濟工程署一成的員工是哈馬斯或者伊斯蘭聖戰組織成員，因此不是一個中立的機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少数族裔的朋友用音乐讲他们的故事。 当时50年代、60年代的香港大部分都是菲律宾乐师， 是90%。 时代不同了，咁好啦，慢慢我哋开始玩中文歌啦。我都感谢个上天咧，到依家我哋都目睹到成个乐坛嘅转变。 CIBS 节目《少数族裔音乐找生活乐趣》，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政府正式展开《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 第23条立法的同时，特区有责任落实528决定和香港国安法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完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上的6:37，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有白团浩小白在这里，刚才 Vicky 都在这里。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是啦，18度的气温早头早的时候，不过外面都有些春天的感觉的啦，大雾啦，湿啦，有些回南天的感觉，但有些湿冻的感觉，大家朝早就要按住自己的需要啦，即系睇下使唔使执翻件衫定系点啦吓。好，今日朝头早咧想问一问 Vicky 先嘅， 系 你知咩叫错体噶嘛？系嘛？ 错体字， 错体嘅钞票。 哦，系错体字添。 错系啦，错体嘅钞票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啦，咁啊即系佢哋叫印刷公司去到印制纸币嘅时候咧、其实就好精准嘅，攞住个帽去印，好精准嘅。好少咧會出現錯誤嘅，咁有陣時，所以咁值得承認許可嘅印刷公司，當佢哋用咁高端嘅技術去到印製紙幣嘅時候，竟然間咧會出現一啲錯誤，啲錯誤可能係左邊同右邊一張紙幣入邊左右兩邊嘅 number 不一樣啦，又或者出現嘅情況有啲缺陷啦， 有啲圖案重疊咗咁樣。 係，冇錯，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圖案重疊啦，顏色嘅偏差啦。咁望起上嚟就唔係一張完整或者係應該發行嘅紙幣咁樣。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稀有性同埋獨特性嘅。呢個係嘅。咁但係有啲人就鍾意呢就收藏呢一類型嘅即係物以罕為貴。其實佢本身個價值呢應該係冇嘅。係啦，譬如你印咗100蚊嘅一張鈔票出嚟，但係發現佢個錯體嚟㗎喎。正常嚟講你唔可以喺市面上流通㗎嘛。 係。 咁但係就係因為佢有住咁樣嘅背景，亦都物以罕為貴，所以大家就會覺得佢嘅價值比100蚊更加高。就慢慢形成咗一種 更加特別咁樣係咪？ 係啦 ,unique 咁樣。咁好似慢慢炒起咗咁样。咁当然啦，需要注意嘅呢就係唔係所有嘅错体钞票呢都係一个咁高嘅价值嚟嘅。只有当呢个错误係较为罕见或者具有独特嘅特征嘅时候呢，咁先至会吸引到一啲收藏家有兴趣去到收藏。咁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有张纸币係错体嘅话呢，可能拎去嗰啲收藏家嗰度，其实佢哋你会同你讲返就係一文不值，或者即係值返佢自己本身个面额咁样。咁當然啦，如果有任何鈔票上嘅問題，呢個即係戴翻個頭盔先。咁梗係去翻發鈔銀行嗰度，俾翻佢哋啦咁樣。咁但係除咗呢一個叫做鈔票啦，有呢一個嘅錯體之外啦，假鈔咧亦都係我哋需要注意嘅。假鈔就肯定咧係需要聯絡翻發鈔銀行，以及咧甚至乎報警啊嚇。咁臨近呢一個新年嘅時候，都發現咧越嚟越多呢個假鈔嘅出現啦。咁亦都見到呢個假鈔咧。好多都系500蚊纸嚟嘅， 哦，大啲嘅面积， 冇错，大牛咁样，咁都当然啲贼人匪徒啊，佢哋就谂住用呢个方法去到骗取我哋嘅金钱啦，或者将呢个面额嘅纸币咧流通咗喺呢个市面上面，即系变相佢就好似攞住张纸出去就换取某一啲嘅嘢咁样，咁呢个都系肯定系犯法噶啦。咁佢哋话到咧，有人分享啊，话佢有一啲特定嘅偏好嘅。咁亦都係屬於一啲假嘅鈔票嘅偏好，更加發現咧呢一個嘅金屬線帶，銀紙上面咪有啲金屬帶嘅， 係啊係啊， 嗰啲金屬帶咧就冇隨住鈔票你喐嘅時間咧係會轉動，而且字體咧係化開嘅，即係印製上就肯定係差噶啦，咁啊。不过有阵时候就容易胡混过关，即系我哋每逢攞住呢张500蚊纸，即系当我去攞500蚊纸去买餸咧，其实大家都会验清楚先嘅。系啊，你有冇呢个经验啊？会拎住张500蚊纸俾人去拍两拍，喺个紫外线下低验一验咁样都有噶嘛？应该 你话拍两拍嗰啲会有嘅，或者照下喺个灯下面照下，睇系咪喐啊？可能就系睇嗰条线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都有啲方法咧可以帮到大家咧就辨清楚到底呢个手头上攞住嘅500蚊纸咧系真定系假嘅。冇错，咁啊有几式。第一个就系检查钞票上面右上角，一张钞票右上角有冇变色嘅图案同埋滚动嘅波纹。这个变色嘅图案同埋滚动嘅波纹，即系话我哋喺呢一个右上角嘅时间咧，会有一个好似 logo 咁样嘅，有个图案。咁嗰个咧，其实应该系会变色，同埋咧佢嗰个波纹，你望起上嚟咧，一喐嘅时候咧，好似会有啲 wave， 有啲会转动， 好似流水咁样，系咪？ 冇错啦。好啦，咁呢个第一个方法啦。第二个方法咧就系检验钞票有冇内藏嘅金属线。所谓内藏嘅金属线就系我哋本身咪一张纸币有条线喺度噶嘛， 系 嗰张线咧 假动嘅， 系啦假打动嘅假嗰啲咧会喺外边而且制作粗糙，咁但系因为嗰个技术系含氧系高嘅，咁如果你要将一条嘅金属线咧系印喺一张纸入边咧，即系大家都想都系难做噶吓，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检查清楚底面，检查清楚呢条金属线到底系咪一张纸币嘅入面，系咪内藏喺呢个纸币嘅入面？好啦，然后咧摸上手嘅时间，你都有玩过大富翁噶， 系 大富翁嗰啲纸嗰啲钱咧就肯定系纸嚟噶啦，一摸上手咧嗰种就系纸嘅感觉，钞票银纸摸上去嘅咧系另外一种嘅感觉嚟嘅，佢有少少粒粒突突嘅感觉嘅。咁呢个咧，亦都喺如果经常接触银纸嘅朋友，可能一摸就已经发觉佢系粒粒突突嘅，就已经辨识到咧佢系真伪啦。好，咁亦都留意钞票咧有冇水印，有冇水印咧就可以照鸡蛋咁啦，攞盏灯照一照后边，咁你就会发现有冇水印嘅。咁如果你系边一个发钞银行嘅嚟狮子嘅，咁你咪睇下有冇狮子啊咁样。咁呢啲就好多地方咧都会用到呢一个水印 去到辨識咧，到底佢哋嗰個鈔票嘅真偽嘅。咁、 嗯、 所以大家咧就呢幾招咧就袋定袋。而家咧就接觸多啲銀紙啊，嚟緊農曆年啦嚇，咁、啊嗯、越嚟越多人，譬如爆竊啊，或者成日都係咁講嘅爆竊，或者使用假鈔，咁我哋自己都要防多啲。咁啊唔好俾啲賊人啊或者啲立心不良嘅人有機可乘。騙取我哋辛辛苦苦賺翻嚟嘅血汗錢啦嚇，咁啊呢個大家就要留意啦。最近就多咗呢啲咁樣嘅新聞消息啦嚇。嚟自 Edgar， 佢自己作曲一首嘅作品叫做 Why You。出边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咁啊，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啦。提提你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啊，继续咧都系揾到啊安安上到嚟噶，咁啊， 早晨， 早晨啦，咁啊， 使唔使恭喜发财吓？ 要啊， 未到啊， 未到，不过恭喜定都 恭喜定，大家应该去咗花去拣花啦， 拣晒咯， 系咯，拣晒系嘛？ 我都有水仙啊， 厉害啊！水嗱，我知你一定拣水仙， 点解咧？ 因为你中意香啊嘛， 系啊，我真系好中意香，你摆个水仙喺屋企咧。香噴噴，我覺得 真 係 好勁。呢、這個水仙香味真係好勁。咁你成日問我點解香，有啲花點解有啲香，有啲唔香咧？ 係咯，點解咧？ 因為真係唔香㗎，有啲花本身係種植。 定係好似我之前所講嘅，就係只不過係我哋人類聞到咧。 嗅覺上問題，呢個其中一樣嘢啦，同埋而家嘅香味好多時候都係人工繁殖、温室繁殖先至會有加啲香味落去。 嚇、啊，加㗎，後期加 係啊，大自然反而係冇。咁其實你又會話啊，點解蜜蜂蝴蝶點樣採花蜜啊？咁、如果佢冇香味，我點會知道、啊？ 我想我咪話，其實蜜蜂係咪自己會聞到咯？ 其實就唔係啦。其實呢個傳播媒介上面咧，花粉傳播嘅方式咧係分咗蜂媒同埋蟲媒，即係用蜂嘅傳播啦。當然蜂會傳播呢、這個種，即係一蜂吹過嚟花 粉啦。 咁、昆蟲亦都有兩樣嘢嘅，佢咧其實一個嗅覺，一個視覺、觸覺。如果佢見到嗰朵花好靚咧，基本上佢一樣。可以是会拥埋去采花蜜， 哇！做晒功课先上嚟， 梗系啦，因为你闻到我太多，咁我研究一下冇理由噶，点解红玫瑰咁靓又唔香？咁郁金香个名即系个名有个香字，但系又唔香咧？咁即系点解会咁咧？原来系点样采花蜜咧？原来就系咁。 原来啲花就自己识得咧调节自己嘅样貌，去到吸引另外一啲除咗蜜蜂之外， 佢除咗睇颜色咧，就是、靠气味两样嘢咯。 乌蝇咁样， 系啊，所以好多好靓好靓嘅花咧，其实唔香咯。 哦，但系佢就有办法去到令到其他昆虫就帮佢带走啲花粉。 系啦，其实有啲人工繁殖嘅，而家开始咧就会香咯。 嗯， 咁咯。 哇，好嘢、 啊！咁但系啊，咁大家有冇买花？其实我咁啊桃花咧，我系记得咧好似以前有讲过嘅。咁、但系都略略讲下。 好啊。 但系今日我 topic 唔系 讲 桃花， 讲少少。 讲少少 啦。 咁大家知拣花嘅时候，梗系唔好拣啲太多，因为妈咪咧每年都会买桃花嘅，就摆咗成几十年，好细个已经见到有。 哇！你大户人家嚟 嘅 喎。 唔系啊，佢哋系中意屋企好细嘅咋。一入個廳正 會啊！你真係謙虛啊！你 一去到個廳咧就冇啦，買花大家要小心啲，因為喐喐咧。 我見你行出嚟都大家歸手，咪知你屋企非富則貴啦。 呢啲我本身嘅氣質啫，係好麻煩嘅桃花。 好無聊啊你！ 唔係呢台，你唔好講呢啲咁嘅衰嘢。因為咧桃花咧，大家會擺邊咩地方咧？通常擺最多眼嘅地方。咁咧，佢就我哋即系屋企细嘅，咁成日撞细细个嘅时候撞下撞下，啲头发会甩，跟住阿妈就会闹，所以有啲人咧就会搵啲绳即系吊围住呢个 area。 我肯定你屋企以前因为好太大，咁啊桃花摆正喺中间，咁啊你同其他僆仔咧，咁啊大到咧可以周围跑，咁啊整跌晒嗰啲桃花。 桃花系唔会摆喺侧边啦，唔会摆喺厕所隔篱，一定系摆最多眼嘅地方嘅。咁其实桃花揀嘅时候咧就揀唔好揀全部都系冧啦，即系揀啲已经开咗啲噶啦。咁 开晒又 开晒都。其实都我觉得冇乜所谓，开晒咁你咪好靓咯，即系过程。 但 开晒 会唔会话就系、我 容易冇 last 唔到好耐 ，last 唔到好耐。你有阵时啲靓嘅系唔需要 last 好耐噶嘛？我成日都讲 好有哲理。 你如果你一路都系对住，最紧要你自己开心， 就好似烟花咁样， 灿烂但系短暂，唔紧要，因为你中意睇灿烂。你唔靓，你摆喺度做咩咧？即系如果全部都系冧咁，你 所以年年咪要烧银纸，卜到你系咁睇，擘大正眼净系睇到烟花咯。将佢一刹那变成永恒啊嘛，谂住。 系，如果系我咧，其实我中意买嘢系买最灿烂嗰刻。如果唔系嘅话，你买啲桃花全部都系冧，你摆佢做咩咧？即系对住个冧咁样，咁我就会 等咯，等待咯，有一种。好孕育佢嘅感覺。 其實我話你中意等待， 係咩？ 就係我一嚟就要靚咯。咁嗱，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嗱睇就睇花係咪大啦，個冧係咪大啦？咁冧大自然朵花會大啦，同埋睇佢分布啦。係 定律嚟㗎，冧大花自然 應該係冧大應該唔會花細，即係你譬如你生你個頭，即係總之諸如此類啦，你明啦？呢又一個線路，我諗唔到。唔係我今日撐到好遠，半個鐘我哋講咗。你啊，你撐到我唔記得講咩啦。咁咧， 冧大啊！ 重點咧就係啲水其實好臭 吓，系啊！ 因为咧，唔好讲我屋企啦，我哋讲啲大堂嗰啲酒店或者系屋苑大堂。 港台 有冇摆？ 有大堂都有噶。 咁你今次闻行过闻下有冇阵味？我忽然有阵啲坑渠味嘅，如果摆落，如果冇嘅话咧，就系因为你哋换水换得好好。 唔系啲假嘅， 但系你谂系或真系假？ 但系真嘅会有啲坑渠嘅味咁样。 摆太耐嘅话，因为换唔到水 啊。即系有种焗住嘅闷嘅气味。 因为嗰啲花根本上你闷大得滞，你唔可以掹嗰个桃花出嚟。我讲紧嘅系有两层楼高嗰啲，譬如一层楼高咁高嗰啲咧。 你屋企 上到天，唔系讲我，佢 讲 紧整体嚟讲，例如港台嗰棵一定唔系得我咁。咁高啦，我谂可能会高过我两个我咁高啦，系咪？咁嗰啲嘅水， 一个你多啲， 一个我多啲，都难换花换水，点换水咧？唔通你搵个人即系揸住棵桃花走，跟住倒水咩？即系都难。你哋应该人才仔就应该、OK。 如果可以，如果可以揸住棵桃花走， 然後又可以行到桃花運。 咁當然係你換水， 咁我又唔介意啊！做呢行最緊要行桃花運。 即係個台長揸住扎花腳，即刻快啲一把衝去。 呢啲即係台長身嬌肉貴，留翻俾我哋啲即係 台長叫你哋。 係啦， 小白你揸住呢個， 指揮我哋得㗎啦呢啲。 咁其實如果難換水咧，其實可以呢棵桃花係會吸水噶嘛？咁、其實你可以揾啲用泵嚟泵走啲水、再倒翻啲新鮮嘅水落去。 人哋養魚嗰啲泵水嗰啲 係啦，就要努力啲咁去泵啊。但我發覺啲屋苑好多都好難，咁就會好臭咯。係 啦， 咁你行過時候啲咩味嚟㗎？咁其實就係嗰棵嘢咯。大家可以聽眾可以留下你屋苑嗰棵桃花會唔會有味？ 我真係熱烈地強調一樣嘢，勸喻一樣嘢，就係、大家個桃花一定要換水。如果佢臭嘅時候咧，就唔好話臭啦，對唔住啊。 味 之前要換，如果佢啲味嘅時候咧。大家一定要換，因為咧新年流流，你擺個桃花喺度，行過嚟有異味嘅，你唔開心啦。 同埋桃花，我真係強烈建議，因為佢咁大，同埋咁多花，我強烈建議加你最愛嘅嘢， 營養液。 係真係。好啦，我哋因為時間關係，我哋講翻另外一種花好香嘅。 係，我今日冇乜時間。 係，咁不如唔好講。 快啲講，講埋先。 今日成日想講係栀子花。 栀子花。 其實咧，如果用開好名牌香水嗰啲咧，又唔可以講名。咁嗰啲咧，其實都知呢、這個 歐洲名牌香水。 歐洲名牌香水係啦係啦，就會用好多花都用呢個嘅，因為你好中意係啊，因為你好中意香味，所以專登要講呢個花。佢白色嘅，係咯。 我即刻喺度谂紧，我即刻喺度谂紧咧。咁呢个花如果系欧洲嗰度， 你话俾我听点写嘅栀子？ 呢、這个 木字边， 木字边，跟住一个好似贡干嗰个贡字系嘛？ 上你个网页睇下。 好啊好啊，喂，摆翻。 佢系白色嘅，咁咧佢咧其实嗰啲咩好大个名牌啦，小香嗰啲咁样咧，个名叫小香牌子，佢好专登为呢一种花咧。 其实嗰啲花瓣都几多。 系佢好多花瓣噶，佢呢、這个咁佢插花花期唔系好长嘅，但系佢就劲香咯。咁所以佢香水。如果真係花嘅，其實香港好難買到嘅，我相信係啊，係呢個栀子花。咁但係如果買到嘅話咧，佢係可以擺到六至八日到啦。咁、你擺營養液啦，咁佢就係白色嘅，唔好啱新年，但係你可以將來用咯。咁佢就係勁香咯。咁所以做香水就係好好。咁好多人咧買擺一盆喺度咧，即係可以養其實可以種嘅，咁、你成間屋咧就會長期都係好香。 哇！但係貴唔貴？ 綠反花瓣應該係貴嘅嚇，佢有佢特別堅強，永恆的愛，一生守候。 哇！但係佢嗰個香味都係 好犀利㗎，你可以擺喺辦公室咯，唔短暫㗎，你有幾耐就擺幾耐。 佢生命，佢生命短暂啊嘛，啲香气都跟住走。 但如果你种佢嘅时候就唔会短暂。 咦，你呢个提议又唔错噃。 有得种噶，你我哋我花园睇下冇呢个种子咯，其实可以种的。 系啊， 系啊。 如果嗱有得 喺内地有种， 有得种啊，第二个玩法咯。如果你话净系次次我哋好多时讲嗰啲都系水种啦，剪咗斜剪咗佢，跟住摆落，跟住滴两滴营养液咁 stand 佢耐啲啦。咁、但如果佢能够种埋嘅话咧？ 種咧就可以爆耐 咁我咧就覺得真係強烈建議大家 office 嘅時候或者屋企咧都可以用啲簡單啲嘅栽種方法咧就種下佢。咁你屋企就長期都香 ，office 就長期都香。咁啊客似咧就雲來啦啊！ 係啦，咁啊枝莊即係所謂嘅切花， 枝 莊嘅花 汽水咩？ 枝莊即係切花枝枝就擺得唔耐嘅，但係種嘅時候就可以爆好耐， 係咯， 擺一世即係死為止咁樣。 跟住唔係咁，佢啲 B B 又會再出嚟噶嘛？ 係啦。咁呢个栀子花大家可以考虑下去。 栀子花唔错唔错唔错，咁佢其实望落去个样咧都靓嘅，白雪雪，我又觉得有一种好干净嘅感觉，所以我自己都好喜欢嘅。 系啊， 咁大家睇下，如果去香港买花嘅地方，花墟咁样，试下揾下咯。如果揾到嗰个当 lucky。 系啦，咁桃花就大家识点去处理佢啦。咁我又讲下呢个栀子花，桃花有冇香味啊？你覺得真係冇嗬？ 係咯， 係冇啊！咁櫻花有冇香味？有嗬， 櫻花有。 但係但係日本我真係聞唔到，我俾你聽。 你真係你一撩起我條筋，我又要講，原本冇時間嘅啦， 四十分鐘嘅就。 櫻花咧其實有佢自己嘅味道嘅，有啲人成日問喂櫻花有咩味？其實櫻花你烘到埋嘅時候咧，你會聞到有一種淡嘅櫻花。咁當然啦，櫻花又有好多唔同嘅品種，韓櫻啦，或者有即係大家熟悉嘅唔同品種啦，佢都有唔同嘅味道喺入邊。咁所以櫻花。如果去到拎佢做，櫻花如果拎佢做，譬如和果子啦，又或者拎佢做一啲唔同嘅飲品咧， 佢嗰個味道就係嗰種好輕嘅花香味。 我成日覺得咧，食嘢同埋飲咧嗰陣味就好大。但如果拎咗拎住枝花嚟聞咧，就比較少啲，因為日本櫻花掉地下嘅時候，我都會執，咁我會聞下，其實係咪跌地下就冇味咧？ 你 樹上面就會有味咯。 樹上面嗰啲啊， 我爬上去聞。 你試下，唔係咁佢有啲矮啲噶嘛，有啲矮啲嘅櫻花噶嘛。 我都有，我都有。 係咯， 我哋扮影到好大棵，其實就。矮过我嗰啲 啊，系啊系啊，咁你咪试下控佢闻下咯。不过如果附近大风咧，都容易吹散啲味。 系啊，其实我喺樱花，因为我去日本嘅时候，佢周围都樱花，但我真系闻唔到嗰阵樱花味，好奇怪。 佢唔会话即系你，哦，呢一带全部都系赏樱嘅，跟住你就有啲好强嘅樱花飘过嚟。 佢樱花好似 桂 花味，我想讲，有少少桂花， 可能会有轻嘅桂花嘅感觉嘅，应该系。但系樱花个味道，我会 count 佢为自己属于一个樱花嘅味道咁样咯。 系，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恭喜。 拜拜。 拜拜。 好啦，六点五十九分，分途广播噶咯，咁啊，例牌都要话俾大家听噶啦吓。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系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嘅，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咁啊等啊白权浩咧同各位听众睇睇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会有白元浩喺度 ，Vicky 都喺度。 早晨， 早晨。咁啊，另外咧喺交通组今日朝头早咧就系阿 Jessica 喺度嘅。 早晨啊，各位。 早晨 ，Jessica， 咦，把声唔够精神咯、啊。 早晨。 系啦、啊。冇错啦，早晨 Jessica， 早晨小白， 系咁啱啦，精精神神同我哋睇下呢个交通嘅情况先。 好，咁首先咧睇睇呢个隧道情况先啦。咁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咁依家龙尾咧就排到福亨村。咁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咁咧首先葵涌啊呢个货柜码头南路咧有爆水管，货柜码头南路咧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海关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另外仲有荃景围嘅安贤街咧，同样有水管爆裂，咁安贤街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仲有啦，九龙湾有水管嘅紧急维修，咁上移到东行，即系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ega Boss 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咧，宏照道北行啊，即系去呢个丽晶花园方向啦。同樣跟住 Mega Boss 嘅部分行車線咧，亦都係封閉緊嘅。咁大家經過咧，就請小心啦。 嗯，咁啊，交通方面，大家留意翻頭先講嘅九龍灣上址啦，同埋都係見到都係屯門嗰邊有一啲行上嘅車龍啦嚇。 冇錯。 係啦，咁啊，都係要啲耐性嘅，同埋最好就諗個方法解決佢。 冇錯。 辦法總比困難多，喺呢個交通上面亦都揾到呢個真題。 係 一定解決到。你睇。 咁多年以嚟嘅三歲嘅問題都係 依家解決咗啦， 係啦，啊，真係見到呢個日出真係正嘅呢啲時候， 係啊。 好，咁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今日交通上面 係啊，我最近咧就見到就話有人咧搭港鐵嘅時候就目擊啊有一個女遊客就想衝門上車喎。 哦， 係啊，咁其實平時搭即係港鐵嘅時候，都耐唔耐都會見到有啲係可能趕時間啊， 想衝門啊咁樣。不過成日都係嗰句噶啦，聽到嘟嘟聲， 係啦就停啦，就唔好 行。你哋冇人答下一句嘅，停低你支正搞過啊，兩個。俾晒位你两个讲个上款出嚟，冇人理我。 先，我好似唔系呢句噶，喺我嘅年代。 死啦，有代沟。 晨早流流唔使死嘅，咁弊家伙得唔得 啊？系不过呢个咧就比较特别嘅，因为咧佢有个夹喺度，咁佢咧就谂住搵个夹就挡住个车门。 哇，唔系啊嘛？ 就帮佢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上到呢架车。 系系系。 咁点知个结局呢就有少少出乎意料啦，就个夹就入咗去个车厢， 哎，即系佢推个夹嘅时候推得太快， 可能系 系咯， 推入咗去， 然之后咧， 会唔会其实有啲乘客帮佢夹个夹嚟，我帮你拉埋入嚟，但系呢个我自己讲笑，唔好意思啊。 结果咧就闩咗门，个人咧就仲喺个月台 度。哎呀，有冇讲佢系咩站啊？佢系咪东铁线嚟噶？呢、這个似系 应该系东铁线啊，系啊系 啊，就去呢个罗湖方向啊，系、 哦、 啊系啊，即系见到佢就咁样写啦，就话搭紧呢个东铁去紧呢个罗湖方向嘅，咁啊就 可能佢想去落马洲咧， 都有机会嘅， 其实系、哦。我突然间谂到，如果佢系咁样去到，听到嘟嘟声响个钟，第一呢、這个唔啱啦。 系啊。 第二就系因为你东铁线咧，如果你要去往呢一个嘅深圳嗰边嘅口岸咧、东铁线有两个嘅关口，一个就系落马洲，一个咧就系罗湖嘅。 系。 其实佢都可能真系未睇清楚，可能佢真系去落马洲。但 系 嗰个车可能真系去罗湖嘅。 系啊， 有两个嘅终点站噶嘛。 点解唔睇清楚先呢？ 都是的， 弊家伙， 弊家伙啦！ 以为自己好快，唉，结果就 系 又要有运行李，我想讲你嘅，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系咁，好多人咧就见到咁就即系喺度讲啦。其实呢个港铁嘅班次都几密下噶， 系 几分钟一班噶嘛。 我试过有阵时咧，真系无三啊不成几。数学上面三至九系几啊嘛，嗰、那个 definition 个定嗰、那个解释系。咁你有阵时的而且确一分钟甚至乎两分钟，你已经有一架车喺度。 系啊。 好快好密啊！咁当然如果我哋去过外地旅游嘅就知啦，等一架车即系等到你即系海枯石烂可以，即系等好耐。咁但系香港嗰啲真系好密噶，根本唔需要去到抢啊，去到逼啊咁。我谂香港好多人都惯咗，你见到架车闩门，你咪闩咯。 系啊， 但而家你试下耐啲啊。所以其实都好密啊，我哋就知道啊，唔使追啊。 系啊系啊，可能啲游客佢哋本身身处嘅地方就系等车要等， 半个钟一班咁样， 系啦，等得比较耐。 如果半个钟一班，可能我都忍唔住要追。 所以见到哇，闩门啦，就开始有啲心急啦。 系 系啦，咁所以系啦，大家咧就即系。如果真係趕時間，可能就預鬆少少時間去出門口啦，就唔好遇到咁趕啦。 係啦， 係啊，咁萬一真係話架車真係閂門啦，咁都唔需要衝門啊嘛。 唔需要， 同埋唔好攞個夾嚟好痛㗎個夾，如果夾到。 係啊， 跟住而家個夾咁幾尷尬咧？你諗下成架車啲人。就睇住佢， 系啦， 上唔到车，成架车啲人睇住个夹喺度， 系啊，又唔知点处理。 如果真系遇到啲情况嘅话咧，咁今日又系讲翻 A B C 啦，咁啊，即系乘客只系需要咧去翻自己个站嘅时候，即系例如我九龙塘上车，我留低咗个夹喺个货车嗰度，咁个车咧又去紧往紧呢一个咧上水方向，我唔讲罗湖，往上水方向行紧啦，咁我就揾翻喺月台上面嘅职员同佢讲，我喺呢一卡呢一道门嗰度留低咗。 系啦， 跟住佢咧，咁啊，梗系佢打个电话会快过架车去下一个站啦。咁下一个站咧就会听，喂喂喂，哦，知道喺呢一个车嗰度咧就会有个夹嘅，咩颜色嘅，大概 size 系几多嘅？咁职员好简单啦，佢喺下一个站，如果系九龙塘咁，下一个站入边度啊？大围啊，点啊？你两个 俾份死， 太耐冇搭呢条线。 咁喺大围嗰度咧，就喺翻呢一个门一入去嘅时候咧，我谂职员都会即刻见到个箧啦。即系如果冇人攞嘅话，咁见到个箧亦都会问翻乘客系咪呢个箧。是咪上一個站見到有乘客留低㗎？咁乘客都係好老實嘅，會話翻俾佢聽的而且確有人留低，咁佢咪攞翻出嚟咯。其實照道理都係咁樣嘅，我諗唔單止淨係香港嘅，全世界你喺鐵路上面遇到呢啲問題，都係呢啲嘅方法處理㗎啦。 係啊，同埋我相信佢哋都好樂意幫。 咁梗係啦，係啊，香港最多咧就係善心同埋好人，咁啊相信佢都係可以成功咧攞得翻自己嘅行李嘅。 係啊，希望 大團圓結果啦，通常啦，不過。就唔好再做呢啲咁樣嘅意外出嚟啦。 係啦，同埋你依家就話揾個夾啫，你之後咁樣自己個人衝上去咁樣夾親啊，整親就唔好。 係啊，嗰個麻煩啦。係 啊， 同埋始終你上車嘅時候，嗰度都有個月台，有啲危險啊，有個坑喺度噶嘛。 有條罅隙啊嘛。 係啦，咁你棘親咁跌親又唔好睇，自己又受傷。 係啊。 係啦，就係咁樣。咁大家注意住呢一個交通安全啊！聽到嘟嘟聲。停低你先，同埋記住有扶手電梯啊！扶手電梯係唔行嘅嚇， 係啊，係啊， 即係以前大家仲有 concept 係咪企右邊企左邊？咁啊，而家我哋香港就大家都係習慣企咗右邊啦。咁不過咧，其實都係勸大家就扶手電梯直頭唔行啊，唔好行啦。咁你上得扶手電梯嘅，如果你見到有人企左邊嘅，亦都唔好掘住佢。佢真系遵守紧呢个扶手电梯嘅规则嚟嘅， 系啦，起码冇走， 系 啦， 冇走动啦，系。好，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 Vicky 到底出边嘅情况系点啊？十八度嘅气温啊，咁啊，到底凉唔凉，大唔大雾，系咪春天已经嚟到嘅感觉咧 ？Vicky， 系啊，真系有啲春天嘅感觉。今日咧真系咧好大雾，同埋咧都多云嘅。 哦， 咁咧暂时咧就系见唔到个蓝天噶啦，因为多云都系遮住晒噶啦。 系。 感觉咧就系湿湿立立嘅，咁就冇雨粉。暂时而家呢个时间喺广播度咧系冇雨粉嘅，咁但系都你话有冇风咧？又冇乜风，咁但系咧都偏凉嘅。其实可能都系早啊，同埋而家太阳未出嚟，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个保暖啦。即系如果出门口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就系有件薄薄嘅褛系最好啦。 太阳啊，应该太阳应该出咗嘅，不过啲云太厚啫， 遮 住咗，系啦，阻住佢翻工啊，所以我哋享受唔到阳光。 冇错啊！嗱，上一次咧，我都有同小白讲啊，就系咧，2024咧都会有一啲咧特别嘅天文现象。 系、哦， 上次咧就有讲到就系有一个日全食啦。咁今日咧我就想讲喺8月19号咧会有超级月亮嘅出现添啊！ 8月14号，哦，今年真系仲有7个月、哦。 8月19 咪仲有7个月咯，而家都1月未落，系咪？ 系啦，咁其实超级月亮，知唔知点解叫超级月亮咧？ 特别大咯，望起上嚟嘅时候，我见到我都想扮狼叫。哦，咁样 系啊！到时你记住扮狼叫吓。 好 啊。嗱，其实点解又会叫超级月亮咧？嗱，冇错，的而且确咧，超级月亮咧就系喺满月嘅时候，就系咧比平时大。咁点解会比平时大啊？因为原来月球嘅公转轨道咧，围住我哋嘅地球咧，就好似个椭圆形咁样嘅。 嗯。 咁就系扁扁地嗰个位咧，去到就系我哋嘅满月位置啦。 系。 咁满月嘅时候咧。个月亮咧就会比平时我哋见到嘅时候近咗好多，咁所以我哋睇起上嚟咧就会大咗同埋接近咗，就系咁解咯。 哦，咁啊大咗又的而且确嘅靓啊！不过我觉得咧每一年咧，虽然我哋而家就强调喺今年嘅8月14号晚上会有呢个超级月亮啦，但系其实有阵时咧， 19啊， 对唔住啊，咁但系嗰个嘅月光有阵时都会见到佢系特别圆噶，不过比平时大啲，但 系 又唔系去到超级月亮咁样。 系啦，咁你又知唔知道小白点解会叫蓝月亮呢？有阵时 哦，蓝月亮我记得啊，之前咧好似有提过，就系当一个月入边系咪发生两次呢、這、一个月圆定系点样嘅时候，系咪有关噶？ 冇错啦，系啦，其实西历嘅正常情况下咧，我哋每个月只会有一次嘅满月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咧会每隔2至3年咧系会有一个月系会有两次嘅满月嘅。咁、 哦、 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就叫做系一个比较特殊啲、少有、稀有啲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咧，外国咧就会称为 blue moon， 就系咧 blue moon 咧就系指一啲好少有、唔常见嘅嘢，咁所以译咗翻嚟咧，大家就会叫咗做蓝月亮咁解啦。 哦，咁啊唔系真系蓝色噶，咁啊记住啊， 唔系真系蓝色噶、 啊。月光望起上嚟，有阵时就会系白色啦，有阵时会系黄黄地色啦，有阵时会系特别嘅天文现象嘅时候会系红红地色咁样咯。 系啦，咁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朝头早同埋夜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会吹和缓嘅东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都会系较为潮湿噶，日间都会温暖，部分时间仍然系有阳光。星期六咧风势就会较大噶啦。 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咧9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3，咁当然属于低水平啦。咁啊嚟紧呢几日嘅日子入边，虽然咧都比较上咧就系有啲少少嘅雨水啦、雨粉啊、大雾啊咁样，咁但系再下一个即系嚟紧下个星期嘅时候咧，咁啊气温可能又会有啲跌一跌咯，咁啊有机会过一个咧就系冬嘅农历年啦吓。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噶，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我发现咧喺我身边或者我自己咧，嗱我唔知道有冇呢个问题，但喺我身边咧，特别系女士咧，都会成日同我讲，我今日咧好肿啊咁样。好啦，嗰个咧就称之为系水肿啦，佢哋都会话。咁我成日就会觉得我自己有冇我又唔知道，但每逢咧我去做完运动之后咧，我发觉自己净系出汗咧。都瘦咗几个码噶、哦，咁我嗰啲系咪水肿？水肿有冇分嗰啲，譬如系良性嘅或者系恶性嘅水肿啊？首先讲下嗰个水肿喺中医学上嚟讲咧，那个症状系会点样嘅咧？ 嗱，水肿听落去咧，其实一个讲真叫几严重个名嚟嘅，因为水肿咧系一个病啦，主要我系谂起咧都系同肝病有关啦，系咪？咁一个人会好黄啊，个肚都会好胀啊，咁呢个时候通常都要系即系一个大病啦，我哋有时要入医院去抽腹水啊，咁等于水肿啊呢啲嘢嘅。咁、 哦、 又或者咧，嗰只脚咧会好胀啦，你揿落去嘅时间咧，你觉得好似揿紧啲泥胶咁样凹陷嘅。嗰、那個位咁就會係叫水腫嘅。咁、當然呢有好多嘅程度之分，頭先講哇好嚴重，可能要入醫院處理啊，或者一啲長期病患嘅呢當然係一個非常嚴重嘅水腫啦。咁、但係你話一般人呢，尤其是女士，你話聽過成日都聽女士講㗎嘛，係咪？ 係啊冇錯。 哎呀我嚟 M 嘅時候好容易好脹啊好腫啊咁樣。咁、其實呢個咩意思呢，就係、呢通常嚟月經之前呢，我哋嗰、那個氣血啊，其實因為本來就係我哋要預備呢將啲唔要嘅經血咧放出嚟噶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嗰、那個咧血液循環唔好啊，咁、於是咧嗰、那個水咧嗰啲行咧循環得唔好咧，佢容易咧係積滯喺度，咁所以個人咧就會稍微漲少少。咁、我哋點咧摸落去嘅時候咧，嗰、那個比較皮膚崩緊少少啦，咁、但係一般咧就未至於咧，哇撳落去咧個手咧。撳落去個手指印度仲喺度啊，咁明顯嘅。咁不過咧，一般可能啲女士去美容院啊，咁樣講得多話水腫，佢哋就稱之為水腫啦。咁、其實我哋又覺得唔會用呢一個水腫，因為水腫咧真係一個比較大嘅病嚟㗎啦。 哦，咁所以我哋一般人淨係話自己我水腫，其實呢個講法都係應該有少少錯誤啦。 系啦，咁你可以话咧呢一刻个人会比较胀少少啦，咁、就唔系话真系水肿病咁样咯。 明白明白，咁呢个听众听完咧都应该要改一改自己嗰把口先得啦。如果唔系下下咧，即系好似变咗咒自己水肿。好啦，咁原来真系水肿咧，如果系阿 Terry 所讲系一个病，咁我哋应该系咪就系话我哋胀个人胀得过分咁去胀，就真系代表已经系水肿病征嘅其中一种咧？ 其實譬如小白你話喂做完運動之後出咗好多汗咧，又覺得個人輕啲咧，其實都啱嘅。因為點解我哋會有所謂水腫咧，或者即係先兆啦，即係譬如個人脹啲啊、腫啲啊咁樣啦，就係、代表咧嗰個血液循環得唔好嘛。因為我哋身體入邊有好多嘅水液嘅，即係除咗血之外，我哋仲有津液啦。咁即係話能夠滋潤我哋，譬如眼水啊，即係眼淚水啊、口水呢啲都係津液嚟嘅，會滋潤我哋嘅。咁而咧呢啲嘅液體咧，如果身體嘅液體如果行得唔去流暢嘅話，佢就会积滞噶啦，咁点解佢会唔流畅呢？都系讲个气唔够啦。咁而我哋嘅角度嚟讲咧，就系、脾胃啦，因为脾胃咧佢做气血噶嘛。如果咧个脾胃比较弱嘅话咧，气唔够，咁唔能够有力去推动啲水去行咧，咁啲水行得好慢啦，又甚至停滞咗喺度咧，就形成咧头先所谓个人比较胀啲啊、肿啲，甚至咧再严重啲嘅情况就出现一个病啊、水肿啊咁样啦。 哦，咁即系如果我做完运动。之所以去晒嘅话，系因为我血气行得好，嗰、那个脾胃突然间就产生咗个功效，于是乎我啲水咧就去得好快啦。 嗱，因為我哋咧做運動嘅時候咧，當然啦，我哋會熱噶嘛， 啊、即係個 心臟跳得會快啲嘛，係、啦。其實呢個情況都係加速咗個氣血行嘅，佢反而呢個係同個心關係大啲、 哦， 因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汗為心液嘅，即係話咧係要心夠力咧先至出到汗嘅。咁、所以有冇聽過啲人話出唔到汗啊？成日都出唔到汗、啊。 有係。 係啦，呢啲咧有啲女士咧，可能手腳好冰冷啦，唔係容易出到汗嘅。 嗱、 呢啲人咧通常有皮膚嘅問題，可能濕疹啦、又或者嗰啲係好容易中暑啊，好容易頭暈嘅人嚟嘅。咁、所以都係反映咗咧個陽氣唔夠，尤其個心比較弱一啲㗎。 哦，嗱，咁大家知道咗啦嚇。好啦，咁唔知道如果我純粹話食嘅話咧，可唔可以改善呢一個水腫嘅問題嘅咧？ 嗱，當然咧，大家都會諗起啦，啊，梗係健脾利水啦，係咪？咁、其實都係得嘅。如果當咧，好似頭先講，哎呀，我哋嚟月經之前個人比較漲少少啫喎，咁又或者話，咦，喺呢排個人咧比較重啲、聚啲、濕比較重嘅，咁當然咧可以靠去食物啦，同埋做運動去處理嘅。咁、我哋可以揀啲乜嘢咧？譬如話可以揀一啲嘅雲苓白術啦，又或者咧，當咧嗰、那個、夏天近啲嘅時候，即係我哋而家未到啦，咁、夏天嘅時候咧係可以嚇食嗰啲粟米啊，呢一啲咧都係可以。有啲去湿嘅作用嘅食物噶， 哦，去湿啊，仲有冇其他嘅方法？譬如需唔需要饮凉茶呢一类型嘅嘢噶？ 嗱，通常咧，我哋嘅角度咧，凉茶咧就会比较清热嘅，譬如可能咧所谓五花茶啊嗰一啲啦，或者啲廿四 咩去水茶，有阵时听啲人都话，我试下呢只啦， 系咪啊？ 系啊系啊，会唔会都系帮到手 嘅？哦，都有嘅，譬如薏米嗰啲都有嘅，譬如柠檬薏米啊，呢啲可以大约四五月比较热啲嘅时候啦，因为而家咧都系仲系比较冻啊，有阵时咧如果呢一啲太过清热去湿嘅话咧，我哋而家呢刻就唔系好适宜啦，我哋呢个比较适宜一啲咧。暖啲嘅，温暖暖个脾胃嘅、例如咧，我哋之前都倾过咧，姜茶都系好好嘅， 系啊系， 因为佢可以健脾胃噶，咁所以虽然佢唔好直接去湿，但佢健脾胃，个脾胃暖咗，有生姜啦、黑糖，黑糖即系红糖啦，咁暖个脾胃，个脾胃好啦，咁自然就够气啦，咁所以亦都可以天气冻嘅时候咧，就可以考虑下呢个黑糖姜茶嘅。 系啦，咁啊食方面我哋就知道点样去到调节啦，但如果讲到真系我要用中医嘅方法啦，无论系。按摩啦，又或者系甚至乎针灸啊，其他嘅方法，之前嘅譬如天灸啊、艾灸呢啲咧，有冇啲真系中医嘅方法去到对症下药，去到处理水肿嘅问题嘅咧？ 嗱，水肿咧，中医嘅角度嚟讲，一直接处理当然系个脾胃啦，仲有个肾啦，脾肾呢两样嘢都会处理个水湿嘅。咁我哋一定会针对呢一样嘢。咁而我哋咧就睇翻啦，如果你个脾胃系弱啲嘅，当然我哋针对脾胃啦，我哋会用啲咩咧？弱嗰方面咧，有人参啦、生姜啦、白术啦、大枣或者茯苓，头先讲过噶啦。另外咧，如果补肾嘅，甚至都会需要一啲，譬如用附子啊。呢一啲嘅藥物啦，或者細分啊等等，即加埋一齊咧，對症下藥。咁除咗頭先藥之外咧，頭先你都覺得好，喂，我哋針灸都係一個中醫嘅治療方法之一嚟嘅。咁、我哋都會有啲咩穴位咧，都係離唔開咧補脾胃嘅，例如有足三里啊、上巨虛啊、下巨虛啊，或者咧我哋肚仔好多時咧，我哋要排垃圾出嚟咧，都會離唔開咧，即係。我个腹部都要强壮够暖啦，我哋可以艾灸过腹部啦。 艾灸腹部 当然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 系有冇顺时针、逆时针咁样嗰啲针剂噶？ 肚仔如果要按摩咧，或者肚仔肚痛啊，或者即系想一个保健咧，通常咧我哋咧就留意翻个肠嗰个运行嘅，所以我哋都系。如果我哋望住个病人啦、我哋系我哋嘅顺时针。 好，咁大家留意。我问多一个少少嘅问题啫，就系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水肿啦，特别系开头嘅时候啦，水肿同我哋一般所讲，我今日块面好肿啊，其实两样嘢嚟嘅。咁但系当你个人身体入边太多，头先阿 Terry 所讲太多津液啊，或者太多水分嘅时候啊， 积滞咗， 系啦，最严重 系问题，系啦， 最严重其实会引致到啲咩情况出现嘅咧？ 我頭先講就係呢個水腫嘅問題啦，因為咧開頭咧佢嗰個我哋所謂日常生活講我哋水腫咧，就代表嗰個水循環差少少啫嘛，嗰啲水液嘅循環。咁、但係咧，喂 keep 住咯，身體又唔好，我哋又唔做運動又唔喐咯，咁佢嚴重到真係變水腫。而個水腫咧，譬如可能由腳眼啦，又或者慢慢上到嚟小腿啦、大腿慢慢越嚟越嚴重咯。咁、所以咧係一個好差嘅情況嘅可以。咁我哋趁咧，原來你 M 前會差啲啊，又或者，我平時都比較。 觉得好重好罪嘅时候咧，我哋就快啲加紧处理，就做运动啊，搞好自己身体啦。 哦，算唔算你长期病患嚟讲？我想问水肿算唔算噶？ 唔使惊，嗱呢一个头先讲，喂好快消失噶嘛。譬如你，诶觉得好胀，啊做咗运动又精神啲咯。 系系系。 咁呢个当然就唔系一个长期病患，长期病患唔会咁简单可以处理到嘅，唔使担心啊，小北。 系咁啊得啦，咁我就知道啦。如果听众咧同我一样，都系发现自己咧，做完运动之后会消瘦翻个，可能都系身体有阵时脾胃唔够好啊，咁啊应该再努力啲，做多啲运动啦吓。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下次再傾啩，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點半，由鄭浩景報導新聞。缅甸警方向中国公安机关移交六名缅北果敢电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和另外四名重大疑犯，他们晚上由云南公安机关民警押解之下乘搭中国民航包机抵达云南昆明。公安机关负责人说，公安部与缅甸警方持续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打擊緬北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至今已經有44000名緬北電信網絡詐騙疑犯移交中方，包括171名幕後金主、組織頭目和骨幹成員，以及2908名網上在逃人員，有力打擊了境外詐騙集團的囂張氣焰，打擊工作取得歷史性重大戰果。公安機關將會保持嚴打高壓態勢，不斷深化國際執法合作，持續執捕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重要頭目。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他已經決定就駐約旦美軍遇襲事件作出回應，但強調他並非尋求在中東引發更廣泛的戰爭。拜登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进行竞选活动时，向提问的记者确认他已经决定就袭击事件作出回应，但他未有透露会采取什么行动。拜登又指出，由于伊朗向发动袭击的组织提供武器，因此要为袭击事件负责，但他亦都强调美国并不是寻求在中东引发更广泛的战争。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哈尼亞說，哈馬斯已經收到來自法國巴黎的停火協議方案，但強調哈馬斯的主要目標是結束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並且確保以軍從加沙全面撤出。哈馬斯將會以此為基礎，對方案研究之後予以答覆。他又說，哈馬斯對於能夠結束以色列對加沙侵略的所有提議持開放態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依家比较车多，咁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参与海上大型活动，安全最重要。可载客船只嘅船员应指示紧急逃生路线、救生衣嘅位置同示范点穿着。成人要确保两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全程穿着合适嘅救生衣，并视乎情况为婴儿着上救生衣。船长需要备存乘客同船员名单，切勿超载或超速。离开时遵从海事处及警方指示。 二台话你知， 同事你好，我是新来的家务助理啊，有冇计仔点样抹窗抹得又快又干净啊？ 我谂过噶啦，听讲白醋加水可以去除水垢同埋水渍，漂白水就可以消毒，但系咁样抹又要抹两次，好嘥时间啊！ 所以呢， 我谂住用漂白水同埋白醋沟埋先，咁就可以沟出最强嘅清洁剂，一次过搞掂晒。 咁大剂？ 我谂住沟定五公升，系几大剂噶？ 我讲嘅大剂唔系指份量啊，而系后果啊！千祈唔好以为咧混合清洁剂可以加强清洁效果啊！乱沟清洁剂随时会产生危险嘅化学反应噶，例如碱性嘅漂白水沟酸性嘅白醋会释出大量嘅氯气啊，刺激呼吸系统，吸入过量咧会影响呼吸系统，严重嘅甚至会致命噶。你又话你以前化学攞 A 嘅，点知你啊化学同埋清洁嘅常识都冇嘅？ 我系 Epson。缺席咁解。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二台话你知，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当年嘅报道将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成为其他人眼中钦佩同敬仰嘅对象。我根本就冇呢个资格，我唔配。 当年地震之后嘅情况究竟系咩一回事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嘉明， 早晨啊， 喂，早晨各位， 早晨小白，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早晨啊 Vicky，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都开始进入呢一个 holiday mood 啦噃，因为已经嚟到一月份嘅最后一天啦， 系啊， 唰一声咁就已经过咗成个月咯，今年， 咁啊，唔紧要啊，准备封利是啊，好快就农历年啦，咁农历年之后就情人节啦，二月都好快过，你放心啊， 都觉得 都系节日连连咁样去过啦，跟住又元宵啦，咁啊，总之哇！三年嘅呢个庆节咁样，跟住好快你就踏入三月。三月系咩啊？传统考试嘅旺季，大家啲家长们咧就会闭关 收拾心情啦。所谓 收心养性，唔系讲阿仔阿女啊，讲啲妈咪同埋啊爹哋。 夜晚出去食饭都少翻几餐啦。 系啊， 不过讲住开心嘢先啦，因为都近排等大家好积极地去唱银纸啦，各大银行都系排长龙啦。寻日嘉明都曾经尝试去过去两间唔同嘅银行咧，去试下可唔可以唱银纸，我都唔 唔使換新鈔啦，我只不過係純粹想換啲 型新鈔 啱嘅幣值啫。咁都變咗要排幾耐下，咁結果我都係放棄咗，可能再遲少少先再去換。 係啊， 係或者嘗試下嗰啲新嘅嗰啲換新人紙嘅機咯， 啲 ATM 啊嘛。 係啦，有啲即係自動櫃員機，但係就俾你換新人紙嘅，咁又可以試下啲唔同嘅方法嚇。今年都有啲新嘢試下嘅。不過講開咧，點樣去籌備呢個農曆新年咧？都各位家長啊，又或者各位朋友都有唔同嘅方式嘅。有好多譬如話有小朋友嘅，就睇下舉家會唔會去旅行啦。尤其是係趁啲小朋友喺未考試期間，可唔可以都嚟一個短嘅旅行啊？甚至乎有啲係年度旅行嘅，可能一家幾口都喺唔同嘅地方度居住嘅，咁可唔可以揾一個大家就腳嘅地方一齊聚一聚咧？甚至乎有啲係每年都話啊，我每年嘅新年都去滑雪㗎。 哇！ 係啦，咁即係度定呢啲悠長假期嘅時候，亦都係一個好嘅時機嚟嘅。咁但係咁。嗱，我哋人咧就中意去旅行啦，人咧就中意可能飞下机啦咁样样。但系当你嘅小小宠物留在家中嘅时候，大家有啲咩方法去确保佢哋都系好似你咁逍遥快活咁开心嘅咧？ 我自己咧就多数会系俾佢哋留翻喺屋企嘅，因为我有两只狗啦。咁我细个一只狗咧系好唔中意喺街上面咧去大小二便嘅，即系其实通常狗狗中意出街大小二便噶嘛，但系佢系唔得噶，佢要翻屋企嘅，出完街咧。然後回家先屙咁樣噶， 認洗手間啊， 家教幾好， 係啦，咁所以咧就變相我都係會俾佢哋留翻屋企啦。咁如果譬如假設我屋企人幫到手嘅，就會叫屋企人過嚟幫手照顧一下啦。如果唔得咧，我就會邀請身邊嘅朋友幫手嚟到去照顧佢哋咁樣咯。 係嗱，有啲朋友咧，如果屋企個人馬可以安排得到啦，咁都會想譬如自己嘅心愛嘅小動物咧，都係留翻喺自己舒適嘅家中嘅。 係 咁有啲可能啊，未必安排得到喎，咁就可能揾啲朋友去幫手寄养住一阵啦，譬如话我嚟咗香港一个星期嘅话，会唔会有朋友可以你帮手接两三日，另外一位帮手接两三日咁样样，大家可以分下工啦咁样样。不过近年咧都发觉，自从大家喺香港咧疫情期间未飞得嘅时候，有 staycation 咧都有唔同嘅宠物 cation 嘅，有 dogcation 啦，有 catcation 嘅。 哦，系即系呢啲宠物酒店去做。小白你都有宠物，你有冇试过带啲叫做小动物去下呢一类嘅叫做宠物假期啊，或者即系宠物酒店咁样？ 我有帶過佢哋去一齊住得嘅酒店， 啊、 即係有啲酒店咧，嗰啲 station 咧，其實佢哋係標榜 emphasize 咗佢哋係可以俾寵物一齊入去玩嘅。咁嗰啲咧就佢哋個酒店設計咧，其實點解會俾寵物呢？因為佢出面特登喺個陽台嘅位置啦，就做咗啲草地喺度嘅。咁個感覺咧就會舒服。咁當然啦，佢哋都會講翻個佢哋嘅 rule， 佢哋嘅規則咧就係、是、如果你寵物即係如果有啲譬如方便咗嘅位咧，咁你都要自己執拾翻啦，清理翻啦咁樣。咁但係呢一類型嘅咧，我覺得都幾好嘅體驗㗎，因為你一家人咧。其實我哋成日有寵物嘅話，要諗帶寵物去邊。就算而家的而且確多咗好多商場，佢可以俾寵物入去嘅。其實我亦都樂意見到咁樣嘅。咁、但係有陣時候你要排隊做咩呢？排隊等佢嗰架狗狗車。因為你人去啲繁忙時間，狗狗車唔夠嘅。咁你就要排隊咯，等你唔知等幾耐㗎。可能之前攞咗車車嗰啲咧，主人佢真係玩得好開心，樂而忘返。 係， 咁你就繼續喺度呆等咁樣噶啦。咁所以就呢啲位咧，就我會覺得商場有得去，但係都要等，我就未必會成日去啦。 啊，我有朋友咧都養狗喎。小白頭先咧講咗一個觀點咧，可以講多兩句啦，就係有陣時咧，原來養狗人士咧就。如果自己冇自己嘅汽車嘅話咧、 啊， 都去一笪地方幾麻煩 嘅。係啊， 因為好多時咧， 貨車咯， 啲的士大哥咧唔肯俾啲寵物仔上去咧。咁、譬如你即係講真，有陣時小動物要去寵物醫院，即係嗰啲叫獸醫嗰度睇，十萬火急噶嘛，有陣時都係 係 嘛。哇！你即係支支旗都唔接。都好难搞，好闭翳咯。我试过车过一个朋友，就系、是、车住狗仔去医院。我话、原来咁烦，我真唔知道我由细到大冇养过狗噶嘛。我唔知道原来即系咁简单一件事，都原来咁棘噶，可以喺香港咁样咯。 因为我都试过，我仲要系嗰次因为真系急。 唔好眼濕濕講下， 我未，冇事冇事。 有紙巾啊，家姐， 有， 肯定 嘅。媽媽咁樣， 你下次 紙巾唔得，我要桶啊。 下次有呢啲事打俾歐叔叔，幫你車啊。 唔係，咁嗰次係真係急嘅，咁然之後自己咧又未揸車嗰陣時，咁咧就咁因為急啦，就得我。 撑住两只狗，因为日夜晚啊，又惊咧阿妹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即系细嗰只咧会唔见咗哥哥，会惊佢会吠到其他人，嘈亲其他人，咁样一次过大啦。跟住我都接咗起码成半个钟啲的士都唔肯接我去啊，咁所以咁的而且确有啲司机真系会怕狗嘅，咁但系做主人嘅就最好就系如果要带佢哋上呢啲公诶唔系叫公共交通工具，即系上的士啊或者 call 车嘅时候就最好戴翻个口罩咯。 即系有关方面又谂谂佢啦，如果唔系都即系有阵时啲爱狗人士都比较难搞少少。 系啊，同埋我都发觉咧，有司部分嘅司机叔叔咧，或者系姐姐啦吓，佢哋都中意狗嘅，或者佢哋都喜欢宠物嘅，但系咧实在喺处理嗰个毛发嘅过程咧系有啲麻烦嘅，即系譬如话可能我系跟手嗰一位嘅客，我系第二个客啦，咁接载完毛孩之后咧，的而且确个后座嘅位置可能真系比较多少少毛啦，咁佢都可能要花少少时间去清理好，先至再去接其他嘅生意咁样。 呢个我都明白，因为我只狗如果坐完架车之后咧。我係因為又係我自己執噶啦， 係咯， 都要吸塵吸好耐，而且仲要揾啲刷啊，又刷又剩咁 所以真係要諗諗計咯，即係諗下辦法，各方面都諗下計仔，會唔會有其他車輛可以叫做寵物專車咁樣可以幫得到手咧？咁樣 又或者出車嘅 合法 嘅 嚇，我講緊嗰啲，你要有啲合法嘅寵物專車啊嚇。 係啊，有冇啲凳嘅質地又真係可以特別抗毛髮㗎？係 咯， 唔會咁黐毛咁樣咯。 係咯， 係啦，又或者會唔會喺佢哋嘅座椅上面咧有啲設計？是可以譬如搭咗张嘢上去先，跟住先至俾狗仔猫仔上去咧， 好多办法嘅， 纯粹延伸讨论啦，唔好意思，咁啊讲翻阿嘉明嗰个宠物假期先。 不过讲开呢啲宠物嘅假期咧，即系当然啦，唔同嘅酒店啊，唔同嘅一啲宠物，佢哋可能有几星级嘅酒店咧，都有唔同嘅标准，有啲唔同嘅配套咁样样啦。我发觉咧，好多嘅酒店都系啦，无论系真系我哋人住嘅酒店，定话系动物专用嘅酒店咧，都好多会有一个重量限制嘅。譬如话我本身养嗰只狗狗系大晒。我发觉咧12kg 是一个分野嚟噶，有好多嘅酒店咧，无论你系乜嘢动物都好啦，总之你过12kg 咧啊，对唔住，未必欢迎我。咁所以喺订呢啲宠物酒店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少少有冇坐过嘅重量限制。 即系细狗仔， 如果细狗仔好肥嘅话咧， 系啦， 有机会入唔到噶， 冇错， 佢计重量噶， 系啊， 你哋自娃 娃，你唔好以为佢好可爱， 唔系啦， 就大晒。 即系你觉得嗰啲法国老虎啊，有机会肥胖少少啊，体型粗壮啲啦，或者。 太富貴啦， 係啦，有啲圓潤得好犀利嘅， 有啲狗嘅品種 啊， 係啦， 係 啦， 狗啊都可以好肥 嘅，即係肥到你分唔到嗰只狗定係 cushion 嘅時候咧，咁你就肥得哇，真係好圓喎。 又或者咁，如果你真係好錫你呢一隻嘅動物嘅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務咧可以為佢提供嘅，譬如話貓貓咁先算啦，貓貓都可能你會定期要滴下眼藥水啊，又經常梳毛啊咁樣啦，我都發覺有啲哇，真係我都想去變貓貓去住下嘅酒店，譬如有啲咩？有啲专登系运嚟加拿大嘅高级猫粮啦， 哇！ 水又有系猫专用嘅水，即系每一次都系新鲜俾佢嘅水啦，唔系香港人，又系入口嘢嚟嘅。咁如果你要滴眼药水啊，清洁下耳仔啊，收下甲啊咁样样咧，酒店可以一条龙俾晒呢啲服务嘅。咁同埋都要睇翻每一日咧，猫猫嗰个心情啦，佢嘅身体状况啦，去做翻唔同嘅决定。今日你需要啲咩服务啊？ 日日都系唔想理你咯，猫就系、 是。但系就每日都要问下佢咯，你点啊？你今日煮得开唔开心啊？ 开心，不过我都系唔想理你， 都唔睬你啊！咁同埋咧，都会有啲猫猫咧，系因为佢哋本身可能啊，每一次咧都会有啲新嘅针梳去梳毛啦，然之后又要可能根据你嘅指定嘅要求去到帮佢梳毛清洁啦、消毒啦，甚至乎系帮佢有啲嘅卫生啊，俾零食啊，你都可以话俾佢知你几多点钟、几多分钟嘅时候先至喂我只猫猫，咁又得呢一类型咧，就真系可能比较再专属啲啦，每次可能招呼。八位貴客嘅啫， 哇！ 所以就真係爭崩頭啦！呢啲酒店 價值不菲啊，睇到 係啊，係啊！ 我知道咧，仲有啲酒店咧，就為咗確保嗰啲主人咧都唔使咁掛住佢咧，係會定時定候咧 message 佢，可能影下今日張相啊，佢今日嗰啲 video， 佢今日嘅狀況係點樣俾到啲主人睇添㗎？ 我又知道咧，有啲。即係比較差啲嘅叫做寵物酒店咧，其實佢第一日已經 影曬咁多張， 拍咗你四日嘅片段， 心情最好嘅時候就影曬， 幾活潑。你發現 day one、day two 同埋 day 都係好開心， 都係個 background 差 唔多喎，拍得好開心。 嗰嚿眼臼都喺度。 明明知道自己隻貓仔冇理由日日都咁活潑果人嘅， 明明呢個時間唔係咁嘅喎， 純粹搞下笑啫呢個。 同埋都有啲酒店咧，其實由上年已經開始啦，都係。有翻啲網上直播嘅服務啦，即係如果你唔係香港又好，你喺香港又掛住佢嘅話都好啦，都可以有一 有一條你專屬嘅 link， 你嘅連結嚟嘅。咁就係好似咧，我哋唔知好耐之前咧，咪都試過海浪公園咧，咪會有個24小時嘅熊貓電視嘅。 哦，係， 好似嗰一種嘅感覺咁樣樣， 即係撳入去就見到啦。 隨時你就睇住呢一個頻道，你都見到只熊貓而家呢一刻做緊啲乜。咁如果你係就算外遊期間咧，你都可以睇到究竟而家呢一刻你只心愛嘅寵物喺度做緊啲咩嘢咧？佢係食咗嘢未咧？係咪收緊夾咧？係唔係有個佢專屬嘅洗手間去緊一個好開心嘅洗手間咧？咁你自己就可以即係 click 入去啦。你係其他人又未必有呢一個嘅保安密碼嘅，咁都係有保護到佢嘅私隱啦咁樣樣。但係亦都係嗰句啦，價值不菲嚇，價值不菲，同埋都幾搶手嘅。不過咧，當你喺選擇一啲心愛嘅酒店俾你心愛嘅動物去入住嘅時候咧，主要睇下嗰個營商嘅方法係唔係真係持牌嘅，係咪正當經營嘅，咁啊大家都住得放心啦。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and I say I know you don't. We thought a cure would come through in time, now I fear it won't. Remember looking at this room, we loved it 'cause of the light. Now I just sit inDark and wonder if it's time. Do I throw out everything we built or keep it? I'm getting tired even for a phoenix. Always rising from the ashes, mending all her gashes. You might just have dealt the final blow. Stop.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Cause you're losing me. Every morning I glared at you with storms in my eyes.To love someone you can't tell is dying. I sent you signals and bit my nails down to the quick. My face was gray, but you wouldn't admit that we were sick. And the air is thick with loss and indecision.I know my pain is such an imposition. Now you're running down the hallway, and you know what they all say.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Stop, you're losing me. I can't find a 次次都見得到佢入場去捧男朋友場啦，咁啊非常之厲害啦，正式直入超級碗啦， 係啊， 打到最終賽啦，終於可以。 琴日冇得喺Twitter 啦，或者依家叫 X 啦 ，search。Taylor Swift 嗰啲嘢唔好睇啫，系咪？ 唔好睇，唔好睇。 不过咁嚟紧嘅超级碗咧，就喺美国时间嘅2月12号啦，通常咧情人节附近啦。咁但系呢一场嘅比赛咧，咁啱就系 Taylor Swift 会嚟到亚洲喺日本东京做 show 嘅日子，所以啲 Swifties 咧，啲fans 咧就喺度估啦，佢会唔会喺东京？唱完嗰場演唱會10:00完場，即刻搭翻佢架私人飛機飛12小時去拉斯維加斯撐佢男朋友場咧。如果佢真係咁講嘅話，佢係可以6:00開播之前即刻入到場，係可以撐到全場 嘅。嘉賓，我想問佢， 唔會啦 ，Usher 今年。 哦，喂，佢今年咁红都唔系佢做嘅，点解？ 人哋问过佢好多次噶啦， 即系 Taylor 唔想做啊，佢话 佢推咗好多次，会唔会因为个男朋友今年如果真系赢咗个超级碗，出年又有机会可以再入场嘅话，可唔可以唔做入场观众，做埋表演嘉宾呢？好大嘅问号，到时先。 晨光第一线 ，Vicky。 就快咧就农历新年啦。咁、其实唔知道大家咧以前啊吓细细个开始到长大或者自己搬咗出嚟住都好啦，咁会唔会都布置下自己嘅屋企，令到多啲节日气氛呢？ 会 点样布置啊？ 叫我爹哋妈咪过嚟布置咯。 可以啊， 佢哋好中意噶，佢哋好中意帮我连飞连飞春添啊，飞春咩乡下？飞春啊，跟住咧，又会挂一啲贺年挂饰啊，又夹硬整个全盒喺度啊，嗰啲咁嘅嘢咧， 要噶， 好 传 统噶，我爸最传统啊，个全盒上面咧有两嚿吉，跟住有封利是， 入边系咪真系要有瓜子？ 啊，有 糖莲子嗰啲系咪都要有咁样？ 系啦，跟住有糖冬瓜嗰啲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嘢啦，仲、有。欧洲糖咯， 哦系咯， 欧洲糖又经典。其实你哋细个中唔中意食噶？ 中意啊！ 我其实五颜六色咧、我通常咧杂感噶，即系佢懒系有几只味噶嘛。 系啊，紫色、橙色， 我一嘢咧将橙色同埋紫色同埋粉红色啦，怼晒落个口。 哇！我净系拣橙色嚟食。 Mix and match。 哇！ 口感不一样，我话你。 系咧，每年先会 多重感受。 欧洲糖真系搞笑呢个。 又系嗰啲朱古力糖咧，一年都唔出几次嗰啲咧，除咗金色波波嗰只之外咧，就系嗰条街好花嗰啲咯。 哦，嗰个贵嘢嚟嘅， 贵嘢嚟噶， 贵。 净系最唔中意食三角形绿色嗰张咯，因为嗰只椰子味唔得。 佢会有椰丝喺入边，好似 唔可以。 哦，系有要有啲仪式感嘅，过农历年吓。 系啦，咁其实点解咧会？講開就係大家會唔會即係佈置下屋企咁樣咧？其實咧喺呢個我哋隨住大家年長嘅時候咧，可能細細個屋企嘅時候，媽咪咧都會多啲佈置，但係自己咧就會可能怕麻煩，搬咗出嚟住咗之後咧，可能會唉、都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啦。咁但係咧，原來擁有喺節日裏面有儀式感咧，對於我哋成個身心咧都係會好啲嘅喎。嗱、有啲人咧就覺得啊，係咪會搞到即係聖誕節又要棵聖誕樹咁樣啊？其實唔一定要做到好華。又或者要好细致嘅，只需要你真系有呢个仪式感喺呢个节日嘅里面，为自己屋企又或者房间去增添一啲特别啲，比平时有啲与别不同嘅感觉咧，就已经可以噶啦。咁点解要咁样做呢？原来就系咧，我哋平时咧每日即系碌碌碌啊，我哋每一日咁样过日子嘅时候咧，都系一式一样啊。咁但系如果喺节日嘅里面有少少喺装扮上面有唔同咧，其实会令到我哋个身心咧系会好啲，亦都会有咗个期待嘅感觉。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叫做进入嘅状态啦。有调查咧就话呢一个叫进入嘅状态，进入一个咩状态咧？就系、当我譬如今日1月31号，我而家咧就要去预备农历新年咧，要去布置自己嘅屋企。我会喺准备进入呢个状态之前，我哋会去外边可能会有购物嘅时间啦，可能会去物色一啲，我今年想点样布置嘅，可能挥春啊，可能系一啲饰带啊，甚至系一啲装饰品咁样。咁喺呢个过程咧，系令到我哋能够去愉悦嘅，甚至乎有调查过咧，如果呢一个家庭嘅呢、个家庭爸爸妈妈系能够会喺呢啲节日嘅时候营造一啲仪式感嘅时候咧，令到个小朋友喺成长嘅过程当中咧。个幸福感都会大增噶，系、啊， 即系唔系净系自己啦，即系叫做推广推深少少，就系连个家庭，连啲小朋友啊，以至爹哋妈咪都会觉得系正。 系啊，冇错啊，就好似喺美国嘅家庭咁样啦，佢哋咧都好重仪式感嘅人嚟嘅，美国嗰边呢啲人，咁佢哋咧都会愿意去擅长表达自己嘅情感，所以呢个关系咧，啱啱啊，欧导又讲，唔系净系自己啦，系会有夫妻啦，会有子女啦，有朋友啦，等等唔同嘅关系咧，个感觉都系互相。牵连嘅，咁其实咧，中国青年部都有一个社会调查，其实就系调查紧啊，其实而家可能系我哋呢一辈就系长大咗之后，会唔会觉得喺节日里面个仪式感重唔重啊？会唔会觉得定系越嚟越冇呢个节日气氛咧？咁原来喺个调查里面发现咧，有74.3% 嘅人咧会觉得仪式感咧系越嚟越少嘅。其实咧，琴日我 都多 系啊，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好似越嚟越冇呢个仪式感。 不过年龄层系去到边个位做呢个？ 佢呢个社会调查。是大众化的，他没有一个年龄层，我想 即可能 问零岁 BB 咁样， 五六十岁都可能觉得仪式感比过往嗰十几廿年即系争啲， 系真系争啲。我琴日咧完咗之后，工作完之后咧，我去咗一个商场咁去买啲嘢啦。咁你会喺呢段时间差唔多农历新年，你应该会所有嘢都红当当啊，好多布置啦。但系其实好似同平时。 差唔多嘅啫、哦，可能系一两间铺头自己会挂啲吊饰啊咁样啦。 系咪等紧听日咧？系咪一入二月份嘅时候先至嚟咧？ 系啦，如果系就 写咗二月先开始， 未得啦， 一月仲有一日。 我估通常都系咁嘅。系啦，呢个谂法都好啱啊。 系啦，咁其实咧系啱啱就系嗰个社会调查里面有啲乜嘢原因，大家都会喺度觉得点解会好似越嚟越即系冇咗个仪式感咧？有66% 嘅人咧就会觉得。反而是社會的節奏太快，令到他們跟不上，即好像過完聖誕節、哦、然後又即刻過農曆新年這樣。那有 47% 的人就覺得呢，反而覺得現在的儀式感過於刻板、嗯、太過死板、嗯、即可能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所以他的感覺沒有以前那麼強烈、 嗯、 我以為疫情之後大家又種回這些儀式，因為有兩三年沒得給你 出來、 是啦，即去各家各戶那裡拜年、嗯、大家又好像個氣氛又融合一點，我以為是這樣的， 可能商場就真的差一兩天去到換裝、嗯、大廈的管理處呢就已經很努力了 农历新年啊嘛，梗系啊！ 每年见得最多嘅就系呢一个时间，无论系管理处嘅装扮，定或系管理员嘅出更嘅出入厕所， 笑容都多啲啊！ 系啊，最开心就系呢个时候啦。 咁啊，希望今年嘅农历新年都可以多啲节日气氛，我哋一齐认真过节啦。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8:12，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系早晨啊！同你一齐跟进下港股嘅表现啦。咁啊，琴日嘅港股市场咧，气氛都系麻麻地啊 ，A 股急跌啊，恒指咧要跌373点啊，咁啊，瞬间就失守16000点啦。咁但系睇到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系升跌不一啊吓。咁啊，港股好多 ADR 咧都系要继续跌落去。咁啊，下一个支持位喺边一度咧？咁啊，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睇一睇啦。喺一月啊，最后一个交易天咁啊，唔该晒 Kenny，thank you。 好啊，咁啊，其实睇返一月份嗰个大市方面呢，就当然开局都系好一般啦，因为最主要就其实大部分嘅时间呢，差唔多有80%嘅时间呢都系跌嘅。咁其实之前呢一开波嘅话差唔多99%都系跌嘅。咁但系当中曾经就因为憧憬内地方面呢就系会救市啦，咁所以变咗就 A 股带动之下嘅话呢，就曾经一啲系反弹上返6000上嘅。咁但係就似乎就冇乜特別太大嘅進一步新消息之下呢，就無以為繼啦，承接力就比較弱啦，咁所以變咗就又再次即係回落返囉。咁我相信呢、這個局勢呢都要維持一啲時間呢先有機會可以即係轉變，直至到呢就係話會唔會有多啲進一步內地嘅即係消息方面係出啦。當然而家大家就去到呢個時間呢春節啦，就係春節啦。咁通常春節嘅話呢大家每年往年都係㗎啦。等咩呢？就等呢個兩會啦。即係其實基本上呢港股呢過往一年呢大家都係等內地有啲咩消息啦，美國會幾時減息啦，全部都係得個等字嘅。 係即係相對真係比較被動啲啦，你見到資產市場咁啊，即係今日都好，等我同 Candy 去 wrap up 一下，譬如成个一月啊，港股嘅走势点啦，基本上咧就系跌 多升少嘅，跌嘅日子咧著咗四分三啦咁樣。咁啊，二月開局有冇機會疲極太耐咧？好似 Kenny 頭先講啦，就可能要等下兩會嘅一啲提振經濟嘅方案啦，或者消息啦。不過咧，等春節假期之前咧，平時有啲春節概念股都會升下噶嘛。見今年咧連喐都冇喐，甚或乎咧有下滑嘅跡象，包括啲出行類嘅股份啦。咁啊，嗱，依家其實春運在即，就好多朋友都買定啲高鐵飛啊，回鄉探下親啊。咁但係你見嗰兩三隻內地嘅旅遊龍頭股咧，其實到琴日都有幾隻跌4.8%，都幾誇張喎。咁樣，咁 Kenny 你睇法係點咧？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啊？嚇， 其實我覺得港股咧，其實已經係一個信心嘅問題，就唔係話我哋即係成日都強調話 P/E 好低啊 ，P/E 好低嗰啲，其實都已經係唔relevant 啊，即係大家都唔會睇啲噶啦。咁其實係個信心咧，令到大家入市嘅意欲方面咧就非常之低迷咯。咁甚至乎咧就係、是、即係已經形成咗一個既定嘅方向，覺得個市咧就只係會跌嘅啫咁樣。咁依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哋覺得必須要從一啲係方法嚟到去即係 restart 翻啲人嘅信心咧，先可以扭轉呢個問題嘅，就唔係單純話公司本身就帶嚟幾多盈利啊，或者係前景幾好啊，其實冇乜太大作用嘅。最緊要令到一啲資金咧係可以對港股市場方面咧恢復翻興趣咯。咁可能呢啲真係要做啲突破性啲嘅嘢㗎，即係你話單純睇佢自然嘅調整嘅話咧，看似好似好有秩序，市場運作都係即係好正常， 係啊。 但係你慢慢累積 accumulate 落嚟嗰個係跌幅方面咧，其實就係不尋常咯。 係啊，都非常認同 Kenny 嘅睇法。點解咧？因為回看翻一月咧，其實咧港股不乏好消息嘅喎。嗱，譬如發版號咁啊，騰訊繼續會有版號啦。咁阿里巴巴譬如蔡崇信同埋馬雲咁啊，繼續buy back 股份。咁當然啦，即係騰訊嚟緊仲有一個月就出業績咁啊，呢段時間呢一個月就唔可以 buy back 啦，但你见到譬如友邦啊，以至汇控啊呢啲叫做传统嘅大蓝筹，其实都轮流叫做回购撑大市，但系好似个大市都好似唔系好理你，即系你有你买啦，我有我哋沽啦咁样，咁嘅一个情况出现咗系咪 ，Kenny？ 你觉得 系啊？因为你其实我相信境外投资者又好啦，或者好多机构性投资者都好啦，其实已经将香港成个市嘅估值咧系调低咗，咁所以即使你话公司本身有啲咩好嘅消息嘅话咧，你始终公司个别嘅力量系有限啊嘛，你系受制翻成个市，大家对你嘅睇法系点样啊嘛，所以即使你里边有啲公司好标青嘅，可能佢会跑赢其他嘅，跑赢大市嘅，但系咧好难令到成个市场方面咧就算翻好咯，所以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又唔系好赞同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可以考虑下就话啊，会唔会即系政府都带头嚟到去入市去做翻啲嘢，令到系嗰个系气氛啊，或者大家对嗰、那个股市嘅信心上面系恢复翻咧，其实只要信心恢复嘅话咧，好多嘢可以解决得到，因为基本上，譬如你假設你連登10日嘅話，咁我相信有已經好多投資者或者係啲境外嘅基金都係賺錢嘅啫嘛。咁你見到你股市有賺錢機會嘅，自然就會翻嚟啦。 係，同埋如果以政府牽頭籃去釋出一個買入信號，我估對市民都應該會信心充足翻好多啦。呢、這個係 心情都開心啲啦。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即係與其派錢，不如入下市咁樣令到啲股民們 happy 一下，尤其是過農曆節。之前即系唔好净系即系市面日夜都缤纷啦，股市都日夜都缤纷，都系开心噶。 因为其实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消费，唔系洗钱，系政府一个投资嚟噶嘛。因为里边好多公司都真系好有赚钱能力啊，派息好好噶嘛。咁你入咗落去嘅资金唔代表抌落咸水海啊。即系如果你自己都对呢个投资冇信心嘅，咁你又好难唱好港股噶。 系咁，同埋与此同时咧，亦都捉咗啲钱去，譬如机场嗰个 bond 啦，那个债券又捉咗一笔钱啦，即系市场 hold 住咁啊。今日二月一号就公布啦，咁另外，譬如你绿债嗰啲，咁依然系有好多投资者好喜欢咁样，因为稳定派息，亦都系保本嘅，亦都系政府嘅一啲 product 咁样，咁所以即系我估资金就系往住呢啲嘅资产去走向多过一啲高股咯。Kenny 系咪咁样？ 都系嘅，即系呢个就反映翻即系最紧要呢个就反映市场唔系冇钱嘅，即系好多投资者方面其实都系你睇翻好似机管局嗰个系债方面啦，超额认购。咁犀利啦，攞住資金咁多，其實市場有錢嘅，只不過咧佢冇投入到去股市裏面，點解冇投入股市裏面咧？因為佢覺得股市賺唔到錢，咁咪唔投入咯。所以其實只要係引導翻啲資金係分流翻去股市票市場嘅話咧， 其實係對港股都係絕對有利。如果你話成個市場居民財富冇錢就冇計啦，但係佢唔係啊嘛。咁你睇翻就算內地都係嘅，譬如好似嗰啲之前咪啲日經啊或者美股 ETF 咧，炒到 premium 好勁啊嘛。咁其實唔係內地投資者冇錢嘅喎，只要佢覺得嗰啲賺錢嘅話咧，就蜂擁入去買嘅喎。咁但係只不過佢覺得 A 股係冇信心，所以佢冇投入去咁解啫嘛。 係啊，咁啊，三股民咧呢段時間都要多做功課。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Candy， 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传来法语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肯不解我怎不散了他，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氓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注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难，然而教你腹痛亦算黑色浪漫，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大泪眼，碎了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牵伴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注很离奇，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必须是你，很想被你只淡淡微微，就算再深夜被嫌弃，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一起，有没有一丝，要是我今晚话到嘴边打住早变陌路人，尚有幻想是大忌，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就算死亦别再骚扰你，若觉得这我作剧真的很顽皮，再告别式给我带来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有私分喺度噶。东盟作为新兴市场，有庞大嘅发展潜力，亦都系近年内地与香港重点联系嘅商贸伙伴。好多大湾区企业咧，亦都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东盟市场。近年外围环境迅速转变，喺经济区域化、供应链多元化等嘅转变之下，香港点样保持作为区内商贸平台嘅吸引力，把握最新嘅商机呢？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到香港贸发局亚洲及新兴市场研究团队经济师张家熙先生 Henry 咧，同我哋分享香港连接大湾区同东盟嘅表现，以及一啲企业嘅个案分享噶噃。早晨 ，Henry， 系思芬你好 ，Henry 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咧？香港作为平台连接内地同埋东盟嘅商贸发展呢？ 咁内地同东盟嘅经贸关系咧，一向都相当紧密嘅。咁内地咧就系东盟最大嘅贸易伙伴啦，近年咧亦都系逐渐成为咗东盟嘅主要投资者之一。咁啊，2022年咧，内地已经系东盟继美国同日本之后咧最大嘅直接投资来源地。咁随住咧内地同东盟嘅贸易不断增加咧，香港作为两者嘅转口城市角色咧都更加重要噶啦。而家咧经香港转口并且以东盟为目的地嘅中国制造产品嘅嗰个比重咧，咁已经由2014年之前9%，就攀升到2022年嘅11%啦。香港作为呢个国际贸易同金融中心，系连接紧内地同埋东盟市场嘅关键平台，汇聚咗咧大量两地嘅贸易商同埋投资者。2022年嘅时候咧，内地企业已经占咗香港驻港企业总数咧差唔多1/4噶啦。咁同时咧，东盟喺香港咧设立嘅一啲地区总部啊、办事处啊等等嘅数量咧，亦都喺20年间咧就翻咗一倍。咁都可以见到咧，香港对于内地同埋东盟企业喺区内嘅业务部署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咁喺营商环境嘅各种转变之下啦，香港有啲乜嘢嘅优势可以继续发挥作为超级联系人同埋增值人嘅角色，连接大湾区同埋东盟呢？ 我哋近期同埋呢个大湾银行香港合作嘅研究入边咧，我哋都访问咗咧呢一啲喺大湾区营运各行各业，而且又喺东盟咧就有一啲商业活动嘅大湾区公司。咁佢哋咧都反映香港嗰个营商环境嘅表现咧都系几理想嘅，有充足嘅服务供应商，又有透明嘅监管制度。了解大湾区同埋东盟嘅人才，呢一啲都系香港咧好重要嘅优势嚟噶。唔少嘅大湾区企业都表示啦，佢哋同东盟嘅合作伙伴签合同嘅时候咧，都系属意咧就拣香港作为仲裁同埋调解嘅地点。咁再加上咧资金又可以自由流通，咁金融解决方案咧亦都好全面，集资渠道嘅便利，呢啲都系咧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准备向外扩张嘅大湾区企业咧系非常之关注嘅一啲优势嚟噶。咁除此之外啦，唔少嘅东盟国家其实都住咗好多华侨噶。咁大湾区企业咧，亦都可以透过咧借助香港丰富嘅华侨人脉资源啦，同埋唔同嘅商会组织，咁就去到东盟咧，系推广佢哋嘅产品同埋商业理念。特别咧就系菲律宾同埋印尼呢啲国家咧，就系有即系特别多嘅呢一啲华侨咧，就系喺嗰度。呢啲华侨咧，除咗熟悉当地情况之外咧，亦都系同香港保持咗密切嘅联系噶。咁佢哋咧亦都有能力咧，就系去为大湾区企业进入东盟市场系提供一啲门路啦，同埋在地嘅支援。 大湾区企业使用香港作为商贸平台的时候，有没有认为香港应该都在哪些地方加强一下呢？ 在我们的调查里面都发现，不少的大湾区企业都希望香港就可以举办更多富有东盟国家特色的一些闭门商业交流活动，或者一些高峰的论坛，令到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就是去促进大湾区企业和东盟企业家、投资者以及政府官员交流的对接，去拓展一些人脉关系。咁另外咧，亦都有本地嘅企業咧，希望咧就係香港能夠加大對於一啲科創企業嘅支持嘅力度。咁喺新技術應用或者政府採購方面咧，就要俾中小型企業咧嘅初創企業更加多嘅機會。咁去加速咧中小企咧就可以去實現技術突破啊，同埋商業化，以及咧就發揮呢一個橋梁作用，就係去協調咧東盟國家嘅政府以及組織，就去加強同香港嘅科創企業交流合作，咁啊去支援企業咧就去入到呢啲東盟嘅市場。咁佢哋認為咧，呢一啲方面嘅支持咧，就可以大幅降低企業咧就去開拓東盟市場嘅門檻啦。咁亦都可以幫到更多嘅初創企業咧，就獲得喺東盟區域擴張嘅動力同埋持續發展嘅營養嘅。咁呢一啲咧就可以令到香港作為大灣區企業走出去戰略重點嘅一個角色咧，就得以進一步提升。 咁如果大家咧想接收更加多嘅市場資訊，唔知道有啲咩途徑咁咧？ 咁大家咧就可以瀏覽翻我哋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嘅網頁啦 ，research.hktdc.com。咁我哋除咗提供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咧，亦都会不时就发表一啲研究文章去分析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咁你系值得咧有兴趣拓展中国内地啊、东盟啊等等海外市场嘅港商就密切留意噶。 而头先讲及嘅研究报告咧，都可以喺中文版嘅网页嗰度揾到。 今朝早咧，多谢晒 Henry 同我哋讲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啦吓，唔该晒你 ，Thank you。 多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啊，小白都几潮湿，你屋企嗰边都系咪都开始湿啦？ 系啊，而家啲衫晾出去咧唔干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即系谂下计先得。 抽湿机啊， 抽湿机咯，即系用翻呢啲最传统嘅方法先抽下湿啊吓。 系啊， 咁啊见到大致多云，能见度啊颇低噶啦，所以都有啲雾气喺度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合国加沙人道主义和重建高级协调员卡格向安理会汇报加沙的情况。安理会对加沙严峻并且迅速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担忧，并且敦促各方与卡格合作。卡格又指，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署的能力和對加沙人民的了解是任何機構都難以取代。以色列政府發言人之後發表聲明，指近東救濟工程署是哈馬斯的前線，包括大規模僱用恐怖分子，讓哈馬斯利用設施進行軍事活動，以及依靠哈馬斯在加沙分發援助物資。發言人又指，近東救濟工程署一成的員工是哈馬斯或者伊斯蘭聖戰組織成員，因此不是一個中立的機構。朝中社證實，北韓昨日進行了戰略巡航導彈發射訓練。報導指，人民軍在北韓西海上進行了戰此二型戰略巡航導彈發射訓練。上國訓練有助於檢查人民軍迅速反擊態勢和提高戰略打擊能力，並且沒有對周邊國家安全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南韓軍方在昨日早上7點多曾經偵測到北韓向西部海域發射巡航導彈，是不到一個星期之內第三次試射巡航導彈。北韓今個月24號曾經從平壤附近向西部海域發射新型火箭331戰略巡航導彈，星期日亦都從咸鏡南道新浦市附近海域潛射兩枚新型導彈。美國特拉華州一名法官裁定，特斯拉董事会授予行政总裁马斯克的$560亿薪酬方案无效，指董事会未能够证明薪酬计划公平。法官认为日本的股东有权撤销马斯克2018年的薪酬协议。本案争议点在于薪酬方案是否要求马斯克全职在特斯拉工作。股东指控特斯拉董事会独立性不足，马斯克将大部分精力花在他的 SpaceX 等其他公司，为实现他的殖民火星梦提供资金，所以希望废除这份薪酬协议。特斯拉董事会将要提出新的薪酬方案。马斯克从2018年开始不收取固定薪酬，而是从公司设定的长期目标分拆为阶段性成绩之后，每次达标就会有类似奖金与分红的报酬。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永远不要在特拉华州成立公司。马斯克若果最终将无法获得这笔薪酬，可能无法成为全球首富。裁决传出之后，特斯拉股价收市之后下跌3%。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5,763点，系跌3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7.36，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37.03美元，卖出2037.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星辉豪庭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辉豪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是九龙货仓附近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上翻观塘绕道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茶果岭天后站对出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影响到而家伟业街去翻观塘绕道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现在西隧交通都是畅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就挤塞，咁车龙排返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都是车多的，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骏景园，去上水方向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都是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说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一齐做啲乜嘢好呢？就係、是、听一首令你感到放松舒服嘅歌。你哋有冇諗到有啲咩歌听完係会舒服嘅呢？ 或者係嗰个音乐种类囉。 係 啦，爵士乐好似都几放松嘅。成日都觉得有陣时我都鍾意五六点嘅时候呢听英文台。我哋英文台叫咩、 四台。 第三台定第四台。 两边都得㗎。 因为係啊，跟住呢就会有个外国人呢就会播啲好超嘅音乐咁几好吓，嗰、个同事叫咩名？每日都唔同嘅系咪？每日都唔同，我都知道嘅。系啊，通常都咁，每日都唔同嘅咁样。啊，你听咩啊，小白吓？ 星期日下昼梗系天空海阔啦， 系 啦。 星期一至五嘅黄昏五至六都可以听 In the Common Room 嘅。星期六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系咪放松我唔知。 咁天空海阔音乐节目啊嘛，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其实我喺如果想自己放松嘅时候咧，我会听啲嘈嘅歌， 我都系、啊， 咦，竟然系， 我都系棒棒声， 棒棒声嗰啲， 系 啊，越嘈越系整到个人咧，系心烦意乱嘅时候咧，之后嗰刻就会好平静。同埋我喺一个嘈嘅时候咧，我会更加可以好似将心入边嗰啲烦扰咧，就透过呢啲嘅音乐咧，就宣泄咗出去咁样嘅。 我就算系慢版嘅歌咧，都要有少少 beat 咯， 系嘛？ 咁啊，有少少可以摁下摁下嘅时候咧，就感觉上身心舒畅一啲、 哦。 近排就中意听 Justin Timberlake 嘅新歌， 哦、 因为佢又啱啱开始宣布咗佢会有巡回世界嘅演唱会，唔、哦、知喺大家推动之下，会唔会可以拉拢到佢嚟香港？ 哇！ 如果我自己听咧，如果你如果不是真的标榜是歌曲是声音、我就很喜欢听一些火蜡烛蜡烛点着嗰啲声音、我自己 嗱声 系啦，嗱嗱声我就觉得好放松， 即系嗰啲 BBQ 嗰啲声咯。 系啦，咁咧，所以我喺厕所 加埋嗰啲，喂鸡得未喊人？ 系啊，系啊，我喺厕所自己咧会点蜡烛噶嘛，咁跟住咧，但系嗰啲声可能点得一个咧唔够强，咁会点咧？ 记得开灯啊！喺厕所点蜡烛，如果唔系好惊噶， 都系 照镜嘅时候系 咪啊？你照镜嗰阵时，你唔惊我惊啊？ 因为啲蜡烛光喺块面度， 做你老公真系唔简单。 可能老公中意咧， 有啲咁嘅事。 每个人有唔同癖好噶嘛， 每个人都系 戏剧感同埋仪式感啊， 系啦。 先讲完， 咁先正。蜡烛有好多功用噶，可以照明。好啦，你讲翻先啦 吓。其实而家咧上网啊，喺嗰啲串流平台咧都可以睇到嗰啲咧就系白噪音啦，我哋称呼为就系有啲火炉嘅声，嚓嚓声、哒啦哒啦声，咁呢啲声音就会令到好放松啦。 好，咁大家就揾啲令到你放松嘅声音啦，喺星期三嘅早上咧放慢少少啊，不过咧如果翻工翻学嘅你咧就。就快多两步啦，好迟到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Amanda。 早晨。 暂时我哋最后一次咧邀请到香港成人专注力协会嘅创办人霍彩玲女士同我哋倾下偈啦。嗱，上一集咧就好多谢你嘅真情流露啦，同我哋分享你嘅个人经历啦。讲到 ADHD 呢一样嘢咧，无论系身边嘅照顾者又好，同事又好，学校嘅老师啊，甚至乎姐姐、同学、同事，全部都系有关系嘅。因为你嘅行为啦，可能都会影响到身边嘅人啦。但系其实作为身边嘅人，我哋而家认知到呢样嘢啦嘛，有啲乜嘢可以更好地支援呢一班系 ADHD 嘅朋友仔咧？ 我谂个支援咧有两边嘅，一边系支援 ADHD 嘅朋友，一边系支援自己。 系 我成日都讲嘅，死咁多细胞啦，好辛苦嘅。我谂第一件事真系可能心态上面要调节先啦。即系我譬如俾一个例子啦，即系呢个即系纯粹系例子，但系都几似嗰个行为嘅。大家成日觉得啦，即系 ADHD， 即系譬如你对住一只猫。你想当 train 狗咁样 train 佢，其实你系会非常之失望，同埋好无助嘅。OK， 我屋企有两只猫， 每日爆炸好多次，应该 唔系嘅。我掉完嗰个波仔系我自己去执。咁如果你成日觉得佢应该会识嘅话，你系咪搞错咗咧？其实就 系 嗰个情况咯。你个心理调节，你好明白唔记得嘢。是他的本能来的，他不是有心的，但他事实上他自己是真的没办法去这样去处理到的话，调节了自己先，因为很多人来就会来情绪，跟着就会永远都觉得是不是有心作对。 當你牽涉到情緒同埋有一啲負面嘅睇法咧，對關係係冇好處啦。即係無論對佢對自己都咁好啦。死好多細胞，見啲阿媽係咁鬧咧，其實你把聲沙唔沙？你攰唔攰啊？即係佢就係唔了解，佢成日真係覺得係咪有其他嘅嘢、嗯？但係當即係我都係，我望到我只貓，我就明白貓咪就係貓嘅性格咯。佢就係咁嘅咯，佢只會做佢自己中意嘅嘢。咁 ADHD 都係嘅，佢哋記住，其實好多時大家都話專注力不足，但其實係專注力失調啫。佢哋話：哎呀，佢都唔似有 ADHD， 佢可以好專注打機同玩模型。啱啦，因為夠多巴胺啊嘛，所以佢會對佢有多巴胺嘢非常專注。呢个系好重要嘅控制，所以点解佢唔听你讲？因为你唔开心、唔闷啊嘛，唔 happy 啊嘛，见到你咁啊，好难专注咯。所以要揾清楚佢个重点喺边度。当你知道咗之后咧，其实某啲位可能，譬如你叫佢执包咁乱，叫佢摆书包咁乱，闷啊嘛，咁跟住做咯。你同佢讲呢个游戏嚟嘅， 系 斗快。啊！睇下你今次可唔可以贏過我？佢可能會真係做得好啲噶嘛？其實就係講緊你點樣去知道 ADHD 嘅朋友有咩需要，同埋真係冇辦法包容同耐性咯。因為肯定一次係唔得嘅，所以我成日都講，你見到好多咧啲人咧係 train 啲狗做好多動作，係咪？你有幾可見到有 train 貓嘅？因為都聽過外國有嘅，佢都話咧，貓得十分鐘嘅專注嘅啫，同埋嗰個重複性同埋嗰種嘅氹係好重要嘅，係因為如果唔係咧，佢會嬲咗你噶，叫俾你咁樣。咁但呢一個咧講緊係有方法，不過個耐性咧就同一般我哋其他人可能有啲唔同啫。咁所以既然佢哋係你屋企人啦，或者合作嘅人咯，咁點解唔去了解咗佢模式，然之後去跟住佢嘅模式去處理啦？咁其中一樣嘢，我都覺得嗰陣時我知道自己有 ADHD 嘅就我睇一本書啦，咁都幾重要嘅就是、分心不是我的錯啊，個中文嘅譯名叫做，唔關我事。OK， 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部分就係咩？要 have fun， 哦，要好玩， 係啦，因為多巴胺啊嘛，咁所以就算唔好話。照顧就係對力，我自己對自己都會嘅。可能咧，我啲嘅圖案會比較多啲，顏色比較多啲，氹自己做咯。因為我都需要多巴胺去令到我容易專注同埋有興趣做落去啊嘛。咁作為照顧者咧，去了解咗究竟 ADHD 係乜嘢，佢嘅學習都好重要。另外啦，真係嘅個情緒，又或者係某啲嘅睇法可以擺低，因為正我成日咁講咯，我見到我對貓。我都好明白噶啦。咁你个人会舒服好多，咁你个人就冇情绪啦，你就会谂啊，点样啊，咩方法一齐做好佢？ 系啊， 咁你个人又开心啲，咁你 happy 多啲，佢又会见到你 happy 多啲，咁件事系咪容易处理啲，同埋容易有趣味多啲咯？ 都系啊，趣味好紧要噶。有时咧，我都有听过一啲嘅 cases 咧，譬如话我屋企嘅小朋友咁先算啦，佢咧会譬如写而家幼稚园阶段啦 ，K 3啦，开始写下字啦，写英文字母 W 咁先算啦，佢可以咧。寫頭嗰幾個 OK 嘅，似一個 W 嘅，寫到第四個呢，咦，點解係全部鋸似成行都係嘅？因為佢覺得好瞓。 係啊，個創意嘛，你叫我咁話，我畫到啊，不過我唔知要斷咋嘛。 係啦，我覺得好得意喎，我就越寫越起勁啦咁。嗱，通常怪獸家長就話唔得㗎，功課唔係咁樣做㗎，會唔會都可以拿捏到一個新鮮啲嘅一個包容點？佢又可以有樂趣。家長又可以知道啊，佢都可以交到功課嘅。 係啊，其實呢個有時同啲家長分享都係，其實可以就住佢嘅。嗱，呢個都考家長嘅創意吧。 係啊， 即係你個思維就係鋸子，哇幾好喎！即係呢個鋸子幾唔錯喎。好，我哋玩一個遊戲。呢、這個鋸子咧，我哋要喺兩個或者三個裏邊要停一停嘅，等佢唞一唞嘅，跟住再落去睇你得唔得先咁。我都曾經試過用咁嘅形式同一個家長分享。咁佢個小朋友 ADHD 大智優嘅，佢就慘啦。每日同個小朋友鬥智鬥力，形容是成日每日都俾个小朋友玩嘅，因为佢太醒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照顾得太好啦。咁我就俾个策略，佢类似咁样咯，挑战你嘅小朋友，你会舒服好多。咁咧，咁你去做咯，你做完之后咪知得唔得咯？我觉得你未必得。跟住佢就哇，我好似人生 都睇少我 系啦。咁同埋其实佢得嘅，只不过咧。佢就要少少去挑戰，有陣時咧真嘅，即係佢哋都講同佢智慧冇乜關係 ，IQ 冇乜關係，甚至乎有啲係真係好叻嘅。 係啊， 但係只不過可能傳統成日都覺得咧一定要四四正正，唔好意思，我哋最中意挑戰規則，就係怕悶啊嘛。咁你點樣可以怕悶得嚟？其實你引領佢翻去嗰個規則咧，係叫引領喎。係啦，唔係咧，真係好似掹住狗繩咁拉佢，唔係呢一隻。 石，你就头先讲过咯。哎，佢咁叻，你由佢玩咗两次先玩啫嘛、 嗯。 玩完之后又挑战下佢，咦 ？OK 喎，哎，不过你中间都断唔到，我估你断唔到啫。咁、 嗯、 啊，当系一个游戏咁嘅形式啦。等佢满足咗，佢承认咗佢有呢个能力先，因为真系写到噶嘛。 系啊， 你唔可以话俾佢听你唔得，佢以为全部都错。 嗯， 咁啊点样咧？系咯。咁咪唔寫咧？你話唔得噶嘛？咁你就變咗大家最怕嗰樣嘢冇動力啦、嗯。我哋要保持佢個動力，因為 ADHD 朋友好多動力嘅。 嗯， 由佢照去畫到成地都係咁叻，你畫飽佢先啦。跟住翻到嚟啦，嗯，呢、這個你挑戰到咯噃。我哋就係挑戰勁啲嘅，嗱，我呢個短啲嘅，我就得，你得唔得咧？咁就等佢認知，就將佢嘅能力。轉化有多一種能力，唔係將個原先嘅拎走、 嗯， 因為頭先你講嘅家長模式係唔得啊嘛， 係咯， 就拎走咗嘛。點解唔可以多啲咧？ 係， 其實就係講緊個可能性同寬闊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照顧者需要學習嘅，而個寬闊度，因為 ADHD 朋友佢不停挑戰你嘅底線嘅。係 㗎，嗱呢個係家長同小朋友之間，甚至乎學校同小朋友之間嗰個互動啦。去到成人啦，成人界別就變咗可能係同上司嘅互動啦，同同事嘅互动啦，又有冇啲乜嘢系原来公司嗰个环境当中都可以支援到噶？ 嗱，讲真嘅，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即系我依家开始好努力去职场去讲啦，因为大家都系冇理解呢件事嘅，因为喺职场里边我哋成日都讲呢个系睇唔到嘅残疾嚟嘅， 嗯， 因为你可能坐轮椅，又或者视障听障朋友，你会比较明显点样处理嘅。咁ADHD 朋友咧，好多时咧。都好差下嘅，好多嘢讲啦，走嚟走去啦。咁你譬如自闭症嘅朋友，可能相对嘅可能会望人啊，某啲行为比较明显啲嘅。所以喺职场里边，事实上咧，我都收到啲个案咧，佢哋系有 bully 嘅情况嘅。佢哋又怪啦，你做咩插我嘴啊？你做咩可能咧驳老板嘴呢啲情况咧？其实原来都系 ADHD symptoms。咁有一啲嘅，我哋都喺曾经嘅职场里边沟通过，同同事。同埋老闆有分享過呢啲嘅內容之後咧，佢哋理解多啲、 嗯， 包括係咩咧？可能工作嘅一啲嘅崗位嘅調配咯，例如俾佢出街多啲啦，咁、 哦、 或者咧，可能某啲情況見到佢可能每半個鐘會飲下水等等，就唔好覺得佢係懶咯、 嗯， 因為佢哋需要 take a break， 然之後再翻嚟 focus。咁呢啲嘅少少嘅調配咧，其實外國都比較多嘅，講緊喺職場上面嘅調配咧，令到佢哋可以更加 focus。 嗯， 吓呢啲部分认识咗之后咧，佢哋嘅工作能力同埋相处嘅关系都会非常之好嘅。 其实真系好紧要嘅，大家互相了解、互相配合咧，整个工作环境都开心啲，合作嘅时候又有效率啲。 系啊，效率好重要， 好紧要，大家都可以赚翻多啲啊嘛。 前进，前进。 唔该晒 Amanda， 多谢你。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望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先至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半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 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做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最好不要伤心回来，但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天长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恶来如更改，但流露永 佢名字系林峰，有呢首全新嘅作品啊！作品名字叫做《无伤大雅》。 显田同埋细梨贝喺今时今日都系好多人嘅居所，咁但系佢哋嘅历史你又清唔清楚咧？佢哋点解会叫呢个名字？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大概1923年，政府因为修建石梨贝水塘，原本居住呢度姓罗、杨同埋苏三个唔同姓氏嘅村民咧，就要搬迁啦。搬迁之后改名就叫做显田，用意咧就系适应新嘅环境。由于建村就比较上系迟啦，所以又叫做新村或者叫做新围啊。原本居住于石梨贝嘅时间，村民亦都系好多以务农为业噶。咁当政府收地，曾经咧亦都提供过几个唔同嘅选择俾佢哋搬迁噶。于是乎，佢哋就选择咗而家呢个位置，目的都系因为适合耕种。喺三个姓氏入边，以罗氏嚟讲，户数同埋人数都系最多，姓苏嘅咧就比较常少。咁全部咧都系客籍嘅人士嚟噶。据讲啊。姓罗的一班村民原本是山东的，祖先经过多年南下之后汇合了姓杨和姓苏的祖先，甚至乎结拜，于是乎就会来到石梨贝村了，在香港扎根都已经有成300多年了。刚才提及过他们选址的时间选择了显田，目的是为了方便耕作的。原来当时只是得部分村民有钱才可以继续务农的，其他的村民就以斩柴、割草甚至乎饲养家禽为生，活动范围大概就是今日的沙田滤水厂附近的一带山林之地。在入面亦都见到不少人，他们选择了出外工作甚至乎是行船。经过了几百年的扎根之后，今日他们的村民在香港都可以生活安稳了。 转个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再创新高啊，收市报咧38469点噶，升咗13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要跌2点啊，纳指咧就观望啊，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啦，咁啊，所以啲高增值股份咧都睇下先，同埋咧啊，美股方面有业绩期啊，所以纳指咧即系科技股为主咧就倒跌，跌118点啦，港股按比例计算嘅 ADR 咧就跌9点，咁但系咧。贴士啲啦，如果你话新加坡嘅港股期指系低水60点，咁始终琴日港股就已经算系 mark 低啲嚟落开啦，咁所以你话今日系咪继续会往下沉，就睇下即系市况嘅发展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贴士嘅资讯啦吧。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CY Leo。 嚟到晨光好友嘅环节啦，今次咧除咗有船仔之外，亦都有小白喺度。 咁啊，梗系啦，晨光好友咁，我哋既然有啲好朋友嘅时候啊，得你自己度同佢倾咧唔得，系我呷醋。 哎呀， 虽然佢系男士，但我都会妒忌你， 因为佢有才华。 冇错啦，啊，你 又有呢个创作嘅理念啦， 系啦， 仲要呢个世界嘅口琴冠军啦， 系啦，所以我都想嚟会会佢，不过我唔识口琴嘅。系啦， 我都系， 我都系靠把好运食嘅。佢系 C Y 呢度何卓义。 Hello， 你好，你好。 咁啊，你第一次嚟上到嚟晨光啦，咁啊系一个朝头早嘅节目嚟嘅。其实我有好多问题咧，我都系想关于咧，当然你喺创作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灵感啊，你会自己作啊，甚至乎最耍家嘅当然系你嘅口琴啦。 嗯， 其实你以前接触音乐嘅时候咧，系点解会用选择用口琴呢个乐器嘅咧？ 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爸爸都吹口琴的，而其实我全屋企都玩音乐啦， 我媽咧就吹呢個叫做法國號嘅東西，我阿哥就最尾選擇咗係吹小號。就係有少少似我媽嗰個樂器啦，而我咧就都自然地咧跟咗我爸嘅樂器， 哦，都係咁，一個跟阿媽，一個跟阿爸喎， 係咯，咁樣揀下揀下咁咯。即係我其實六歲左右嘅時候咧，即係小學嘅時候，我係學過單簧管嘅。 哇， 係 啊！我六歲嘅時候，如果知道自己係邊個，我都好叻噶啦。 我都唔係好知自己吹緊乜嘅，其實當時 唔係啊嘛， 當時都係個即係喺學校度揀咗一個樂器啦，都唔知係咩嚟嘅。咁但係就口琴。就真係由細到大都知嘅、尤其是係啱出世嘅時候，我爸已經點講啦，唔知咧半逼定係半玩咁啦，塞個口琴， 或者慫恿你啦， 係啦，慫恿都似啲嘅，咁就擺個口琴喺個口度當係玩具，咁所以我有少少係感覺到個口琴。是由细到大都是一个玩具或者玩伴。 咪即是身体的一部分 是啦。 哇、哦、小学很多时候都是玩木桐笛的。 是啊。 船仔都玩木桐笛的。 是啊。 他都是木桐笛高手来的。 哦哇你说这些不是高手。我识吹啦。 梗是找一些高帽给你戴啦。不摆个位给你下咩咩。所以呢嗱船仔玩木桐笛我细个呢小学点都有吹过木桐笛极度难听那些来我当然是。哦、是啦。但是你都应该有玩木桐笛的。 是的。 是啦或者吹奏的乐有好多 flute 啦， 系 ocarina 啦 ，ocarina 都好似木桐笛咁样嘅，系啦。咁其实呢一类嘅乐器，你有冇玩过，或者你玩完之后都系会选择翻而家嘅口琴？ 木桐笛就小学都系会玩噶啦。咁其实 系咪好易啊？你觉得玩木桐笛嗰阵时？ 但个吹法其实 系都难噶，尤其是要学点样揿掣啊等等嗰啲嘢。小学通常香港我哋一系就木桐笛，一系就口琴啦。口琴好似系再以前多啲，而家就唔算好兴。即系而家通常都系逼你学木桐笛嘅，或者系有啲学校就会焗你要一定要拉 violin 啊，即系一定要学一件嗰啲传统乐器啦，叫做 钢琴啊， 系啊， 钢琴啊， 有好多人学钢琴， 系咯， 佢又系钢琴高手嚟嘅， 系啊，其实我系音乐高手嚟嘅，原来。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有机会一齐 jam 下嘢啦。 你睇下，帮紧你啊！ 好惊啊，好惊啊！ 冇啊，咁系啊，都试过好多件乐器，细个嘅时候。咁但係真係我吹口琴係真係由 BB 開始吹啦、啊、所以去到真係難啲嘅位置去到再轉落去嘅時候呢係口琴係最容易囉、如果有小朋友啊或者有教過小朋友嘅話其實都知道頭嗰三年啊或者頭嗰六年係一個好重要嘅培訓嘅過程、尤其是譬如如果喺音樂上呢有一樣嘢叫 perfect pitch 啦、perfect pitch 呢其實係有好多研究講呢喺三歲之前呢你就算本身個小朋友係冇呢個天分呢你都可以练到佢有 有啲咁嘅事、 哦，我以为系天生噶、 哦。系啊，咁所以你会见到一个小朋友，如果佢系由 B B 开始接触某样嘢咧，佢、会比较容易上手咯，即系去到过一啲难关嘅时候。 哦，哇，你好嘢、哦，亲自嗰饭你都识、哦， 讲下啫。 你本身系用咗好多时间去练习口琴啦、最后屘亦都系变咗世界冠军啦。入边有啲咩好难噶嘛？我知道大家都系咁中意吹口琴嘅时候，尤其是去到啲世界大赛， 赢嗰个位置其实差个一毫两毫嘅位喺边度啦？ 其实咧，去到大比赛嘅时候咧，大家都通常技术上都搞掂晒啦。 系啊， 其实近几年嘅世界赛咧，赢嘅通常都系亚洲人，因为亚洲人咧好刻苦啊，哇，好肯练嘅，所有技术嘢。过几年就练晒翻嚟噶啦，咁所以其实去到最 top 嘅比赛咧，其实技术就系基本入门、要过到晒所有最难嘅技术、其实你可以幻想系好似花式跳水又好。或者是很多不同的运动。 香港的花式跳绳都是世界冠军。 是啊是啊是啊。当你去到练一种技术练到很深的时候其实就是全部东西都差不多。咁就是要咬紧牙关过晒啲技术。咁但是为什么我会赢到呢我觉得是因为我天生是对舞台是没有慌张的。 哦。 即是我是那种想。上到 慣大場面，真係 都唔係，即係都係都係都係 大冠軍，你唔好謙虛啦。 係啊，不過即係我去到台面上面係會成為咗另外一個人咯，即係好自動地。咁呢個係 著咗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天生嘅呢樣嘢就。 哦，咁幾好喎、啊。因為有好多用口琴嘅樂手或者歌手咧、其實我自己都好喜歡，即係譬如日本 Yuzu 啦、有志啦，其實佢哋都係一隊我好中意嘅樂隊，佢哋咧一路彈。 吉他一路创作，咁但系去到一啲要唱口琴嘅部分，其实佢哋都会又挂住喺条颈嗰度嘅，即刻喺度吹。所以我系型噶，我觉得本身口琴本身亦都系已经好型嘅一种乐器啦。 系啊，咁但系你又点解会吹下口琴已经去到咁顶级啦？所以决定我转头流行乐嘅世界。 系、嗯，而家你嗰个系吉他嚟嘅， 系 咯、 啊，你有冇口琴喺身？其实24小时 都有 系嘛？ 系咁呢个就去到，其实我大学我读。undergrad 就係喺 poly 嘅，喺、香港 poly。咁 poly 咧，其實係冇音樂系啦、我當時亦係讀其他科嘅。我 因為、你咪諗住自己入錯嘅，其實嗰陣時。 我係好現實地考慮，我就覺得啊，做音樂可能揾唔到食。 哎、其實你咁樣諗係好啱㗎，即 係 先揾咗自己嘅後路先啊嘛。 冇錯冇錯，所以我當時入 poly 咧係叫做抽離咗一個傳統好正式地對待音樂嘅一個圈子咁樣啦。但係 poly 都有好多好中意音樂嘅人。亦都有好多好有才华嘅音乐人啦，咁、我喺嗰个地方咧，其实就龙蛇混杂，我会形容为 龙蛇混杂， 系啦，有人中意 progressive rock， 有人中意流行嘅广东歌，有人中意英文歌，有人中意 indie 音乐，咁、我就喺嗰个地方咧，认识咗好多中意音乐嘅人，同埋我都喺度不断喺度谂啊，我吹口琴，我可以点样同你 jam？ 系咯，系咯， 我好中意同好有才华嘅人去合作啦。我见到佢咁劲玩佢鍾意嘅音乐，咁但其实我当时系主要系玩古典音乐㗎嘛。咁、我就喺度諗啊，点样我先可以同你 jam 到呢？点样先可以做到啲好玩嘅出嚟呢？咁喺嗰段时间就令到我个脑呢就扩阔咗好多，接触多好多流行音乐、 就会諗系自己个方向去咗流行音乐嗰边啦。咁、你 poly 咁多，你用龙蛇混杂去到形容啦。其实嗰班嘅高手呢，大家都系咪因为驚音乐搵唔到食，所以就入咗 poly？ 非常之有机会。 嗱，咁今次咧，同你倾住呢一度先，因为咧，我仲有好多问题咧，就想问阿 Leo 嘅。咁啊，又譬如佢以前读书啲嘢啦，或者嚟紧喺音乐上边，佢想点行咧？而家行咗音乐啦，咁啊，弊家伙啦，系咪搵唔到食咧？ 系， 我好想知佢而家搵唔搵到食。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下次咧就再同你倾过啦。唔该晒， 好，唔该。 思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睡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桶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下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头胡过乱世是一种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少，这个夏天满是甜，回忆也满是笑，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命途上再多波折都要尽情嬉戏，可世事无需过分完事，就这么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随风与你玩笑，逐细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条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细找到你，什么找到你，什么都有。 经过疫情之后，闪避球的亚锦赛原来相隔五年之后复办。香港的队伍在六个的项目入面都有派选手参加，其中 U21 男女组别分别杀入决赛，击败了东道主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夺得两项的冠军。港队亚锦赛大丰收，扫了三金两银，男子公开组更加打败了日本称霸。所以今天我们再同大家看看闪避球，除了之前曾经提及过闪避球是一项非常高强度的对抗性运动之外，攻守兼备，我们也都讲过他们的波是特别制造的。但是至于规格又是怎样呢？原来国际赛专用的他们是七寸的泡沫海绵闪避球来的，他们更加表面上搽有 PU 耐用胶料，并且就由泡沫海绵制成。规格就是七英寸，有红、黄、蓝、绿几种的颜色去吸引小朋友的，特登为了一项的球类发明一个波，制造它出来，目的都是希望球的品质可以有效保障球员的安全，初学的朋友他们可以对于个球攻击的时候减低对波的恐惧，以及就是对活动更加容易投入和提高你的兴趣的感觉。香港队成绩这么好，不知道你会不会试一试体验一下闪避球带给你的乐趣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谁知道最好，谁应该更好？从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到最终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望着我烟熏的眼光，繁忙曾经深深的爱火，烧不死我便庆贺，道理不相上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皮窝，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释放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虽不会盼望是错也是我。 主席啊，应该是副主席先至啱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寻日咧先至完成咗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啦。原来刘德华同埋吴京咧都系分别当选全新一届嘅中国电影家协会嘅副主席，恭喜晒！ 哇，犀利啊！ 恭喜副主席啊！听个作品叫做《道理都懂》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一月嘅最后一日，星期三，我哋揾嚟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善仔，早晨各位。 今晚7:45有咩睇咧？ 哇，犀利啦！港台电视32，今晚7:45送俾大家第42届省港杯嘅首回合，香港对广东啊！阔别四年呢个省港杯咧就强势回归啊！当中咧呢个广东队有好多中超嘅球员云集，严阵以待。点解咧？因为我哋上一届咧，我哋香港队啊就攞咗呢个省港杯。所以咧，廣東隊咧就想攞翻一支威啦，咁就嚴陣以待。我哋香港嘅足球員就一定會勢必全力以赴去力爭衛冕嘅。我哋一齊支持下香港足球員啊！咁啊，呢個比賽咧用兩回合制，主客場制嘅。咁啊，今晚咧首回合就喺我哋主場旺角大球場嗰度上演。咁我哋港台電視32咧就會同大家獨家現場直播。各位觀眾支持我哋香港隊啊！ 係啊，梗要撐港隊啦！一定要留意今晚7:45嘅第42届省港杯啊，去到7:35嘅盘点政策，今集系讲啲咩咧？ 咁啊，翻翻31台呢个盘点政策咧，我哋继续啊，继上个星期三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呢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上嚟咧，同大家盘点一下佢嘅政策。今集咧，佢会同大家咧讲下过往啊，香港比较少讨论嘅体育专业及产业化。咁啊，而家我哋个社会风气有啲唔同咗啦。咁啊，究竟呢个整体生态又有啲乜嘢变化咧？咁啊，另一方面啦。文化、體育同埋旅遊三方面合併咗之後，喺同一個局啦。咁喺政策制定同埋未來發展上面，又有啲乜嘢新景象呢？ 想知道多啲，想關心呢三個方向多啲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7:35，港台電視31嘅盤點政策啊！ 原來統計處嘅數據講到咧，2019年關於體育同埋相關活動嘅金額咧，有成590億元嘅，都佔本港嘅生產總值2.1%。 哇！即係除咗我哋關心呢啲體育之外，原來都仲係帶俾大家好多經濟收益㗎嚇。 係啊，咁同埋我都相信大家即係推廣多啲做運動啦，利用產業化呢一樣嘢，係令到更加多人會做多啲運動啦。咁我相信都可以減輕咗醫療負擔嘅。咁但係實際上點樣運？行啦，而家嗰个成个生态系点样咧？相信盘点政策咧就一定讲得非常之清楚啦。咁就一定要留意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去到8:00嘅医生与你，今集系讲啲咩咧？ 今集咧同大家关心一个疾病，就系、是、呢个红斑狼疮啊。咁啊，话说咧，早前我哋好关心、好唔舍得嘅艺人周海媚咧，因病啊过世啦。咁啊，佢生前咧就话患有呢个红斑狼疮。咁啊，虽然佢嘅离开咧就同呢个病冇直接关系，但系就再一次咧引起大家关注呢个红斑狼疮嘅病嘅问题啊。呢个红斑狼疮讲咩嘅咧？就系、是、自体免疫系统嘅疾病，患者咧就免疫系统咧唔正常咁产生过多嘅抗体。多到咧去攻擊身體好多嘅器官咁話，咁啊幾嚴重嘅。通常比較常見嘅症狀就係皮膚出紅疹啦，塊面有啲斑點啦，患者咧長時間咧會出現低燒啦、疲倦啦等等嘅症狀。咁但係咧即係聽落好似好驚咁啦，咁但係原來又唔係咁絕望嘅。只要咧能夠及早發現咧，而家咧係有藥係可以有效咁樣治療呢個病嘅。咁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就请嚟呢个风湿病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呢个红斑狼疮嘅成因啦、症状啦、点样医啦，同埋预防嘅方法啦，等大家咧可以清楚了解多啲呢个病，识得点样预防咁话啦吓。 系啊，尤其是而家有好多即系关于红斑狼疮咧，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有噶，因为嗰个症状系同其他病咧系好多都一样啊。 嗯， 系啦，咁所以我相信睇完呢个节目，大家更加多了解呢个疾病，咁就知道有可能自己系红斑狼疮咧，就会多啲去留意啦。咁如果真系万一有咗，都唔使惊，原来系有办法去治疗嘅。想知道更加多，就记得留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讲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对长者夫妇寻日被发现倒卧在港铁石门站无障碍洗手间内，80岁的丈夫死亡，71岁以轮椅代步的妻子送院之后清醒。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处理。警方昨天下午大约4:30接报，指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港铁石门站的无障碍洗手间地上，头部被胶袋包裹，身旁有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女子昏迷，头部亦都被胶袋包裹，两人送院救治，其中80岁男子在下午5:00被证实死亡，妻子其后回复清醒。初步调查显示两人是夫妻关系，男子怀疑先用胶袋包裹妻子的头部，涉嫌企图谋杀，之后怀疑以另一个胶袋包裹自己的头部自杀。警方在现场检获两个带有绳索的胶袋、那名女子的轮椅和两人的个人物品，怀疑与案件有关。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表示，四名菲律宾人员星期日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招盘活动，中国海警依法予以警告驱离，现场处置，专业规范。金宇重申，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始终坚决反制非方侵权行径。中国海警将会一如既往在中国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坠毁，机师从飞机上弹射之后获救。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战斗机在当地上午八点几坠落在首尔以南274公里的群山市附近水域。美军在群山设有空军基地，基地有 F-16 战机驻守。朝中社证实，北韩昨日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报道指，人民军在北韩西海上进行了战此二型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相关训练有助于检查人民军迅速反击态势和提高战略打击能力，并且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南韩军方在昨日朝早七点几曾经侦测到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巡航导弹，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内第三次试射巡航导弹。北韩今个月24号曾经从平壤附近向西部海域发射新型火箭331战略巡航导弹，星期日亦都从咸镜南道新浦市附近海域潜射两枚新型导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能见度颇低，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82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82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5.6系升1.8，友邦保险61.8跌2毫，阿里巴巴70.65跌5毫，比亚迪股份177.8跌1毫，华能国际电力股份4.29跌2.1，创科实业85.65升4毫，美团64.6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7.45。瑞士法郎0.862，加元1.341，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5772点，跌293点，港金报1899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5.09美元，卖出203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啊。依家龙尾咧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快线咧，同样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家记得留意啦吓。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快线啦，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过咗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因为啱啱所讲嘅交通意外啦，依家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石门村，另外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排到去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依家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富山道桥底。咁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观塘码头近住丽港城。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都系车多噶，依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咧有交通意外，咁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就已经排到去丽港城啦。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BB 啊，不如出去行下。 唔去啦。 咁不如买嘢打边炉啊。 唔想食啊。 咁不如开套戏嚟睇下。 不如你俾我静下啦，好唔好啊？ 男人想静下嘅话，就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健康康大城市小故事》，有好多男女之间嘅小故事噶。 有部分港人选择喺大湾区安老，其中唔少系中产人士。湾区安老啱唔啱呢班中产人发族？政府又有咩政策帮助到呢班退休人士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湾区安老社区康居，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张嘅唱片企划叫做希望阿朵翻唱的歌曲，喺整个计划入边，超过10,000个嘅投稿，投票票选最高10首嘅歌曲进行翻唱噶。入边涵盖咗咧就系 vocal、J-pop， 跨越唔同年代，由超和去到今日都有。阿朵亦都透过唔同演出嘅风格，向所有乐迷证明佢嘅声音系几咁强劲。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阿朵翻唱是终身名菜嘅作品，眼泪不是装饰品。榜推介歌曲《阿朵》，眼泪不是装饰品。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想着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嘉明啦、小白啦、阿 O 同埋 Vicky 咧，都喺直播室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 yeah. 早晨， 早晨啊 ，Candy，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你食咗早餐未啊？ 食咗啦，翻紧工噶啦。 哦，你特登打嚟噶喎， 静鸡鸡 好嘛？早晨，早晨啊，老板。 系啊，叫埋老板一齐倾噶嘛，老板倾得开心啊，加你人工啊， 你嘅大老板， 系我哋嘅大老板啊。哦，原来系咁。早晨啊，大老板。 系啊，你好啊。 你好。 咁你今日有啲咩点唱啊？ 我点俾我老公听啊？佢今日生日， 正日啊？哇！Happy birthday！ 生日啦！ 哎呀，实在太好啦！咁你正日生日，今日一定准备咗好多嘢，谂住同阿老公放工嘅时候可以开始开开心心啦噃。 系阿女请食饭咯， 最开心呢、這个 系啊， 有饭食，但唔使俾钱， 系啊，同埋阿女有承担， 系啊，系啊， 有冇订蛋糕啊？ 未啊，谂住旧历生日先食蛋糕，等埋阿仔先。 哦，仔仔 喺边啊？唔喺香港， 明白。 阿仔喺日本， 去旅行啊？ 唔系啊，佢喺工作嘢， 系啦，我读书做嘢。 哦，咁就等埋佢翻嚟先切蛋糕。 系啦， 咁佢应该系过埋嚟翻嚟香港过年噶咯。 系啊，佢年29翻嚟，同、 啊、 我哋一齐过年， 系好开心喎、 啊。咁啊齐晒人啦，咁你封定利是噶咯，系咪先？ 一定一定啦。 系啊，咁啊 happy 啊吓，一家齐齐整整，乐也融融，好靓嘅一个画面啦。咁啊，有啲乜嘢祝福嘅说话，透过大电波，除咗一声生日快乐之外，要同你啊老公去讲翻。喂，你老公贵姓啊 ，Candy？ 姓张 嘅，张太有张太有咩嘢同张生讲啊？ 冇啊，都系叫佢开心啲啦，成日屈喺屋企啦， 做咩即系而家佢屈喺屋企都可以好开心，佢见到你啊嘛， 睇住你啊，睇住你做啲咩啊？ 梗唔系啦，我要翻工啦，佢自己喺屋企， 佢应该而家听住啊，系咪啊？ 佢未，我阵间俾翻录音佢听。 做咩啊？你先生做咩？做中年宅男系咪啊？依家好流行， 系咪静静啲？ 系咪咩？享受退休生活咯，系嘛？咁样叫做 佢以前成日要奔波劳碌嘅，咁佢可能而家所以想中意喺屋企咯， 休息下咁样咯。 跟住人哋喺屋企，你又话人哋好喺屋企啦，系咪先？ 你都识讲，佢奔波咗咁耐，喺屋企唞，你又喺度讲呢样讲嗰样，即系我都唔帮你啊 ，Candy。 唔系佢有冇做家务先？ 有嘅有嘅，帮手做啲嘅， 煮饭咧，咁佢有冇煮饭啊？ 系有冇学？ 梗系冇啦，饭系我煮噶。 哦， 系一人负责啲啊嘛。 系啦，佢负责食，唔辛苦啊。 系啊， 系咪？我又好奇，即系阿张生依家除咗喺屋企啦，即系过佢嘅退休生活啦，会唔会 plan 啲嘢？譬如学下或者即系做下多啲去旅游啊，定还是系做下义工啊咁样噶啦吓？ 个问题就系佢，我有阵时叫佢去旅行，佢都唔好想去咯。 系 点解 咧？你怂恿佢做中年 blogger 啊嘛？ 系，好热噶而 佢净系喺屋企种下花咯。 系啊， 咦，园艺大师嚟嘅，原来系 都有啲细艺嘅。 master 嚟噶嘛？ 咁农历新年唔使去自己再买年花啦，靠晒张生咪得咯。 可能上年开始种咗棵桔添啊，有收成。 我种噶， 系咩？原来你都系园艺大师 啊！张生可能似我爸嗰啲啊，即系，唉，香港几好，唔使周围去啊。香港咩都有，我带你食日本嘢啦，系咪？即系佢成日都咁讲噶，我阿爸。因为我估可能都系呢个概念啊，张先生都系啊。 同埋最紧要咧，系听得出佢咁中意留喺屋企，咁中意摆咁多时间喺屋企咧，系因为你经营个屋企经营得好啫。 系啦， 系啊，真系乱 又又种花，又有嘢食， 又有好嘢食。 我都宁愿留屋企啦，出边大风大雨。 希望佢系咁谂。 系啊，好啦，今日咧就拣嚟呢首作品啦，《夜半轻丝雨》啦。咁啊，点解拣呢首作品呢？ 叫佢留意歌词咯， 系系攞个歌词，我哋一路睇一路听， 做咩做咩？可以讲到可以好 密码嚟， 好有密码，个密码系咩？可能再生，系时候再生系咪？ 仲嚟？ 唔知啊， 你特登夜半兴私语 咯， 冇啦，收工啦 吓？唔知啊，我留意歌词先，等我即刻播只歌， 有咩入口唔讲得啊？同老公要夜晚先讲得。 好好好，我哋一齐听歌， 我就 听 歌 词。好，拜拜。 系咯，仔仔。 拜拜。 千般相思似雾雾雨，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写篇艳丽言词合你意，直以表心痴。执起张纸却恨无语，心声倾诉实在唔容易。依稀往事现犹在我耳，望你解心意。胡言乱语更多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了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谈前书，衷心暗示祈求亮初处，夜半轻思语。错字，总之两心知，全无意志吐出心事，只盼望知了意思。深宵追忆会乱神志，怎许相对有若凭前书，衷心暗示祈求亮初处，夜半轻思语。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耐唔耐咧，都会提一提啲听众啊，或者都提我自己啦。我啲街市佬嚟嘅，咁所以咧都会留意一下喺个街市行情上边，特别呢排有啲咩水果啦。 系， 咁我自己屋企人都呢排好中意食嘅一个平靓正嘅咧，都几值得推介，就喺、是、砂糖桔。 哦， 砂糖桔，你都中意食啦。 哦，又容易搣。 容易搣啦！而家我見到個最新嘅行情咧，嗱海鮮價啦，當然係呢啲。咁、但我見到有啲都係有20蚊四磅啊，其實個價錢都幾吸引㗎。咁我自己都買過，係啦，唔講邊檔嘅，亦都唔講邊區，我自己都買過，其實都真係甜、啊，係啦。咁所以當做咧就可以最啱嘅啦，揾翻啲平靚正嘅水果，就係、是、當做嘅時間食咧，今日最正啦。好啦，除咗砂糖桔之外咧，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啦。另外一款咧就係而家喺水果鋪上面經常都會。见到嘅车厘子啦， 系 咁、车厘子咧，真系有好多款式啊！咁大家最觉得，我都觉得系贵贵地嘅。咁当然就系嗰啲咩澳洲啊、塔斯曼尼亚， 即系金黄色嗰啲啦， 系啦， 好搞笑、啊。我去塔斯曼尼亚咧，我真系冇食过一粒塔斯曼尼亚车厘子，佢、真系冇、啊， 所以我 佢真系冇、啊。 将佢出晒口啊！ 系啊，真系冇啊！ 一粒都冇。我唔知系自己去嘅时候唔系季节定点咯。但系其实唔会唔系季节，因为澳洲 佢哋都一定有噶嘛。 All the time 都系类似系呢啲水果嘢啦。 即系譬如而家有士多啤梨咁样啦。其实如果你系买韩国或者士多啤梨嘅话咧，咁而家你的而且确你可以当地买到噶嘛。 系啊 系啦。咁虽然我亦都听过啊，我听过啲美国朋友讲就系话佢话加州啲橙系酸嘅。 系咯，咁啦， 真 系 好新奇喎，咁样 系啊，我都真系理解唔到啊呢啲事件， 佢哋就话甜嗰啲俾晒你食啊嘛， 真系唔识，我都唔识吓， 真伟大嘅啫， 系啊，呢啲啊， 伟大啊，好啦，咁啊，而家我哋要选择车厘子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嘅方法嘅，咁啊，例如如果你系选择，譬如智利又好，或者澳洲都好啦，佢哋都有唔同嘅标准。去到令到我哋知道咧，我哋選擇呢一啲嘅車釐子到底個價錢同埋我哋自己嘅心意或者我哋預期嘅合唔合一個嘅掛唔掛到個歐咧咁樣。好啦，車釐子都有唔同嘅 size 嘅。如果你係澳洲同埋新西蘭嘅車子咧，車釐子咧，佢哋主要咧都係分咗咧就係用 mm 去到分嘅。 哦，大細 mm 大細，好，即係26-28mm 啦，28-30mm 啦，30-32mm 同埋32-34，仲有啲係36mm plus 嘅，即係加。上去 哇，好精准、 啊，即系更加系啊！佢哋好精准噶，咁精准系因为佢哋喺筛选过程嘅时候，佢哋用机器嗰度筛选。咁、 哦、 你好简单咧，车子碌噶嘛，系啦，其实讲到好劲咁样，车子喺嗰度碌一碌到你呢度跌咗落去啦。咁佢直过嗰啲咪大粒啲咯，就系咁样啦。咁啊碌碌碌咁啊碌到过去啦。好啦，咁呢个就可以分到佢哋嗰个嘅大细啦。好啦。至於智利咧，佢哋唔係用呢一個 mm 去到計算嘅，佢哋唔係用嗰個 size， 而佢哋咧係用嗰個嘅叫做甜度去到做一個分野嘅。咁佢哋嗰個咧用個 J 字嚟形容。咁啊 J 我未翻啦，佢到底個 J stand for 咩啦？咁、如果你簡單啲嘅就一個 J 字咁樣，好啦，勁啲嘅就兩個 J J 咁樣。好啦，再勁 J J J 咁樣。好啦，再勁啲嘅 J J J J 就係咁樣啦。咁分咗啲幾級嘅，咁啊都相當之有趣。咁如果大家去到揀呢啲車釐子嘅時候咧，都可以自己用翻呢啲方法。咁至於你話，当我想买咗车厘子，我想保存得好啲喎，喺雪柜嗰度点啊？咁老生常谈啦，你最好屋企就准备定啲专系货水果用嗰啲白色布，系啦，咁你就冚住佢，或者就袋埋入去咁样。咁啲白色布咧，佢最好嗰个用处系啲咩咧？佢就可以吸收咗，因为佢温差出现嗰啲嘅导汗水同埋湿气，系啦，咁呢。我覺得用白色布比用布紙更加好，因為布紙第一本身係油墨啦，第二佢嗰個吸嗰個力量，佢亦都會隨住佢吸咗之後咧，佢大幅度去減低吸濕嗰個力量，大幅度減低。咁、白色布你污糟咗，你可以洗又經濟同埋環保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咧係會唔錯。啊 ，Vicky 咧又揾咗頭先嗰個車釐子個 J 就stand for 呢個 Jumbo， 係 啦， 所以 J J J J 就係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咁啊大家揀下啲靚車釐子食啦。 我的享乐时代， 除咗咧要拣J J J J 嘅车厘子之外咧，喺新年咧就快到啦，咁其实就系要送礼啦，系咪？我哋呢啲后辈咧就会一早咧就拣定究竟送啲乜嘢俾长辈好咧？咁咧我就觉得最近我就物色咗啲嘢啦，唔系再系以前嗰啲乜嘢曲奇啊或者朱古力啦，我就想健康啲嘅，咁咧就系送啲令到大家喺新年嘅时候会食得最多系咩啊？ 食得最多系咩？ 糕咯， 果仁 系啦。糕啦， 糕同埋果仁咯， 肥猪肉啦，总之系大鱼大肉咁样。 我农历年我都会拣走啲肥猪肉， 系咩？ 因为真系跑得好辛苦。 咁啊系，有后果， 有后果， 辛苦晒爸爸。 咁因为新年咧就系为咗屋企人都好中意大鱼大肉咁样去食得开心啲嘅时候咧，送礼嘅时候就可以送啲令到佢哋可以有助降低胆固醇嘅嘢食啦。 因为好多时候我估大家食就约定俗成啦，同埋传统加肥屋润啊嘛。 系啊， 即系亦都中国传统社会，譬如话啊，点解话肥猪肉？肥猪肉系最贵嘅，即系喺中国传统入边都系咁，所以就即系你话嗰啲咩五花腩啊、猪腩肉啊，就 系 贵嘢嚟嘅，唔系平嘢嚟 嘅。系啊，咁、所以咧，当大家会食呢啲嘢嘅时候，送礼嘅时候咧，贴心啲，令到咧大家咧喺享受美食、肥猪肉、享受肥猪肉嘅同时，都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咧系健康啲嘅。咁咧喺我哋嘅人体入面咧，我哋嘅血液入边咧，其实有75% 咧就系嚟自咧我哋嘅胆，即系咧嗰啲胆固醇啊。 哦， 系嚟自我哋嘅胆嚟到去制造嘅。咁咧有25% 咧就系嚟自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咁但系呢啲胆固醇过累积过多嘅话咧，就好容易令到我哋有高嘅心血压啦，又或者血管等等嘅一啲嘅疾病啦，或者高咗嗰啲风险。 尤其是啲坏胆固醇啦。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有几样嘢食咧，大家都可以喺新年嘅时候咧，就系睇下可唔可以喺送礼嘅时候放咗落去嘅。 都要睇清楚啲胆固醇啦，胆固醇同人一样，有好有坏。 系啊， 系啊， 好嗰啲要 keep 噶， 冇错。 咁其实美国心脏协会咧都有讲啊，食多啲水果啊、蔬菜啊、低脂乳制品啊、瘦肉啊、omega 3咁样嗰啲嘢咧，系能够令到我哋咧可以降低呢啲胆固醇啦。咁其实喺哈佛医学院咧都有个研究嘅，除咗你冇理由喺新年嘅时候咧就系送呢啲豆类啊或者燕物噶嘛，嗱全谷类嗰啲 OK 嘅，即系譬如送啲坚果做乜啫？送菠菜咁咯。 如果我系你妈妈， 我都谂紧 新年嘅时候，妈妈我送一包燕物俾你早餐食。 或者几罐咁样咯，系啦，就系放你新年之后食嘅咁样，都几 sweet 啊！ 我送多啱蜜糖，等你系甜啲，都系食燕麦， 食燕麦啊，等你甜甜蜜蜜啊嘛。 嗱菜咧，嗱菜有啲咩咧？其实喺茄子又或者秋葵呢一啲咧，系属于低热量嘅，系属于纤维咧，系一啲好嘅来源。你可以噶，初二嘅时候加料。妈咪又买咗啲秋葵，买啲茄子，我哋今日就可以杀咗啲秋葵嚟食，系咪？我都几好啊，几有创意啊！佢哋又买 秋葵 嘅，即系咧礼拜初二啊，初二啊， 开年啊嘛。 就阿妈即系同你开年啦，八十白唔系本身都唔想啦，十下 我做生 啦，真系十已经唔好啦。 你带个梳蕉嚟，我唔使煮啊，你带两个秋葵嚟， 系啦， 嗱就系做仔女嘅时候，食到咁大声先，食到咁大声。 有啲好传统，即系譬如我老豆嗰啲咧，好传统啊。你有阵时之后初一二咧讲错一两句嘢咧， 真系长嘴啊嘛， 系啊，我细个都系噶， 长嘴 噶， 好多嘢都唔讲得。 秋葵呢啲我细个。如果攞翻屋企食啊，可能都俾人话噶，即系做咩 啊？ 话呢啲咪擅走使钱啊？ 咁样噶， 唔紧要，秋葵茄子唔好。 你不知道的事实。 我哋送啲坚果，可以送下杏仁啊、花生咁样，咁又或者水果，啱啱车厘子啊嘛，咁其实苹果啊。啊金啊或者系菩提子，即系车系啦系啦，提子呢啲啦， 送金俾你， 送苹果都好，送平安啊嘛， 系啦。而呢啲生果入边咧，入边就有个果胶啊，咁果胶咧就可以降低我哋嘅即系血管入边嘅胆固醇。所以大家喺新年前，我哋就可以预备下，究竟喺新年送礼送啲乜嘢？如果想送得健康啲，都可以考虑下送下水果呢啲咁样啦。